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咧，就系逢星期一至五都会咧喺六点之后咧就会见到大家嘅，就系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11月12号，农历嘅咧就系10月12号，亦都系星期二。琴日咧就星期一，好多嘅一字啦。今日就星期二啦，好多嘅二字。希望大家今日咧嚟紧呢一日都系用用意意嘅，开开心心嘅。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6:10，唔知道大家觉得你而家呢一刻幸唔幸福呢？身边会唔会有一啲朋友都会经常放负，成日都会喺度谂：哎呀，点解我咁不幸嘅？作为朋友的我们跟他们分享一下，分担一下，是的，是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经常都很喜欢埋怨啊、抱怨啊，有时候会令到身边的人觉得很辛苦，会有一种顶不顺的感觉。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想成是一个舞台上面，每一个人都有一盏水银灯照射之下，但是当我们往往只是专注或者放大一些微小的缺陷的时候，而忽略了周围的美好，就会经常想不开心了。有心理学家曾经都已经分析过，究竟为什么我们人这么喜欢去执着一些不开心的事、不好的事呢？原来这一种是本能来的，因为在古时候生存环境是充满着危机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敏感度来去提高我们的生存机会。但是到了今时今日，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平安很多，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容易就对一些负面的事情有过度的反应。虽然这一种是生存的自我保护机制，不过有时候我们都要提醒一下自己，不要只是执着于那1%的不幸，其实在身边里面，在周遭里面，除了那1%的不幸，其余那99%是开心的事，是快乐的事，是幸福的事。所以今日星期二，好多个二字，同自己讲翻声，生活好容易嘅，只要你愿意睇嗰99%嘅幸福嘅话，冇嘢系过唔到嘅。所以忘记嗰1%嘅不幸，多啲留意99%嘅快乐啊！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上天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 察现我心智，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 六点十六分，有嚟自林欣彤嘅版本《幸运是我》。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就系十一月十二号啦，嚟紧星期日就系十七号嘅，系一个重要嘅日子。咩日子？系长者日。而在当日社署亦都筹办了长者日消费优惠活动，邀请了本地的飲食业、零售业以及其他的商户，在当日向持有长者卡的长者提供一些特别的折扣优惠。而全港有18区，有超过400间的机构和商户是会参与的，当中是包括了1800间的食肆、零售店和服务的行业，好像是食嘢咁样啦。有些食肆呢就会提供堂食的免茶，而消费呢亦都可以有9折的优惠。到买嘢啦，珠宝行业的，如果你要购买一些的珠宝类的货品呢，正价货品有7折优惠。最近都多戏上嘛，好多人都会入戏院睇戏嘅，戏院都有优惠。喺当日嘅下午1点之后，所有划一嘅票价都系收30蚊。咁不过要留意翻究竟系边啲戏院啊？但是你说啊，咁我哋都要出去噶嘛，要坐交通工具噶嘛。港铁就话啦，喺当日咧17号嗰日啊，65岁或以上嘅长者当日使用乐游卡又或者长者八达通，都可以咧免费乘搭港铁，甚至系轻铁啦、港铁巴士啦，都系免费嘅。除了星期日是长者日有不同的优惠活动之外呢，医管局在昨天都公布了 香港牙医学会咧亦都会合办一个口腔检查活动，为750名嘅长者咧提供免费嘅口腔服务。喺今日开始至到星期四，60岁或以上嘅人士咧去前往全港嘅18区嘅地区健康中心，又或者地区健康站报名参加咧，就可以有抽签嘅形式嚟到去分配，进行一次咧免费嘅口腔检查，又或者口腔嘅健康咨询。咁呢一个活动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关注牙齿嘅重要性啦。系噶，好重要噶，牙齿，牙痛咧就真系做咩都觉得辛苦。牙齿唔健康，食嘢都食得唔开心啦。所以如果屋企系有长者嘅话，喺星期日当然系可以同佢哋一齐出去买下嘢、食下嘢、睇下戏。如果星期日唔得闲嘅，唔紧要，可以提醒下佢，今日开始至到星期四就可以接受去报名呢一个嘅牙齿口腔服务。多啲关心我哋嘅屋企老人家，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啲关心佢哋。睇到一啲新闻有关于佢哋嘅，同佢哋打开个话题，同佢哋倾多啲偈，相信佢哋开心，你都开心啦。 我要片犹太之醋，浓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咁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寄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急需痛汗先，我尽力下穿，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72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假日前总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胡乱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唯求在不可猜测的这个世道让你稍安心。三千七国和愿意相加，就算性格上不匹配可收据他，美亚答应下家成全我便有担当的光子撑起这家，一天比一天更加奇怪天气，为你去努力变加古乐变装手挂，要信我话有天懂出贵波气功与现实对打，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72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假日前总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胡乱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人物设定帅气但见谅我现实里手会震，尽情尽力我至少想挤出72女人来负责开车捉蚊七台跟半凳，无论做沙包揽枕都痛快上阵，熟读秘笈最晨练结手印，让我变小棍踩单车一直慢慢行，套上那首经典歌我从头再哼，微风破面在你荡到旧宇宙，没有需要再逼迫出更多分身。 来自黎明的72变，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蛋啊，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的，咁究竟点样打蛋可以令到啲蛋壳啊唔会跌落个碗入面呢？原来都有啲方法噶。 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究竟蛋最脆弱嘅位置喺边度？原来就系蛋嘅中间位置，亦都系赤道啊。当我哋打蛋嘅时候，打落佢中间嘅位置咧，就最容易烂噶啦。咁打蛋有啲咩方法呢？敲个碗边咧系好多人嘅做法，亦都系细细个长辈教我哋嘅。咁就系打落个碗嘅边缘。如果你话诶唔得，都有啲小方法，就系用把刀仔啊。有啲人觉得咧敲只蛋咧个力度唔知点样攞，咁但系如果攞把刀仔，攞个刀背嚟到敲落只蛋度咧，就会容易啲啦。好容易咧，一敲就会有一条裂痕出咗嚟。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呀真系跌咗啲蛋壳落只蛋嘅蛋液里面，咁点算呢？好难撩嘅有阵时，原来只要用只手指湿下水，就会容易攞到出嚟噶咯。咁所以呢啲小小嘅方法，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啦。 嘅可惜我们没有。听听新闻简报，转头 Vicky 继续同大家睇下有咩最新嘅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一星期发生三宗致命工业意外，三名工人身亡，感到非常痛心，劳工处正全速调查，查找持责者的责任，并提出改善措施。他希望工业安全的文化能够植根每个人的心和行为。李家超在劳联四十周年晚宴上致辞，提到政府采取多管齐下措施提升劳动力，七月推出为期三年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鼓励四十岁或以上人士重投就业市场。至今超过24000名中高龄人士参加，同埋超过5300宗就业个案反应理想。佢又话，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强化劳工支援嘅措施，包括全面改革雇员再培训局、检讨破欠基金下遣散费特惠款项嘅保障范围，同埋落实法定最低工资一年一检等，让雇员享有全面嘅保障。有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受访市民满意新一份施政报告。民意观察研究中心上个月访问951名市民，超过六成市民表示满意最新一份施政报告，不满意有近两成半。施政报告提出协助青年购买资助出售单位的措施，有近七成半市民表示支持，亦都有近六成半市民支持立法规管劏房。至于住宅物业按揭成数上限或一调整至到七成，大约六成市民表示支持，近两成就有保留，有两成六18至到29岁的受访者反对，不支持的比率是所有年龄组别中最高。中心認為，反映部分青年擔憂放寬按揭會令樓價回升，影響將來置業規劃。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亞塞拜疆首都巴庫開幕，中國在大會期間舉行的首個主題邊會亦同日舉行。中國代表團團長、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文說，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國將持續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願同國際社會一起增強政治互信，踐行多邊主義，強化全球合作，共建繁榮清潔美麗的世界。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劉振文說，中國將應對氣候變化工作視為一項重要的國家戰略，中國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決心堅定不移，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起堅持氣候治理公平正義，尊重市場規律和貿易自由，推動大會取得成功，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更強穩定性、更大確定性。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强烈热带风暴桃枝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天色好转。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成为一个出色的领袖。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做 DJ 要有口才、急才、天才，到底佢哋有冇咧？ 我是 DJ， 全部入围嘅学员，除咗会上堂学习广播理论，而家将会接受一个最直接嘅全方位大考验。我是 DJ on air，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密切留意。 食神嚟啦！食神好嘢！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香港人个个都好似食神上身咁，最叻讲饮讲食。之但系讲饮讲食之余，又识唔识同时讲健康呢？ 咁就要睇电视节目《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啦。每集介绍一种优质食材，讲解营养价值，教你炮制色香味俱全嘅好菜式。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来到6:37 ，Vicky 继续在直播室陪住大家。注意天气，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天文台更新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8度，回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记得着翻件褛，唔好冷衬。今朝打开报纸睇到呢、这、一个，哎呀，就决定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啦。咩嚟噶？大家都知道 Vicky 系、大家都知道我系爱狗人士系咪？原来嚟紧啊，喺星期日嘅时候咧，警队会推出一个微电影，叫做《无敌拍档》。无就是无鞋的无啊，敌呢就是敌人的敌。无鞋拍档就是这个微电影的首映。大家都知道了，警犬呢是社会治安的守护者，他们负责巡逻啦，好犀利咁样去搜索一啲爆炸品啦、毒品啦，追踪一啲气味啊，鉴别一啲气味啊。咁原来适逢今年呢，就系警犬队成立75周年，咁所以佢哋就推出咗一个微电影《无敌拍档》，嚟到去同大家嚟到去展示啊，究竟警犬佢哋系点样去协助警队嚟到去守护香港？而且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重要带出，就是究竟领犬员和警犬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拍档呢？他们会经历一些什么的困难，过程之中他们怎样建立个信任呢？在这条微电影都可以看得到。 长达14分钟的微电影《无敌拍档》会用不同的角度来去介绍警犬队。咁喺今个星期日咧，就会喺佢哋嘅 YouTube 频道啦，就会有一个首播嘅。咁但系咧喺11月24日嘅夜晚，喺我哋香港电台电视台31台咧都会播出嘅。除此之外啦，喺今个星期日咧，佢哋亦都会举办一个首映嘉年华会，除咗会播放呢个微电影之外。亦都会有警犬队的表演，有摊位游戏，而警犬队之后都会去到儿童医院等等不同的机构来到去进行探访，希望可以向社区里面不同的群体来到去传达关怀。成日都说了，狗狗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亦都是很好的帮助者。除了有些狗狗成为警犬，帮我们每一日都在这里维持治安巡逻，特别在机场里面会见到。除了警犬他们之外呢，其实我们香港啊有一个叫做动物辅助治疗，即是治疗犬啊，在刚刚的星期六呢，他们都举行了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里面呢还有颁奖礼的。会奖励一些已经服务了一段时间的治疗犬。那究竟治疗犬和医生狗有什么分别呢？即是狗医生啊，狗医生和治疗犬有什么分别呢？原来这个治疗犬呢就是和狗医生差不多的，只不过狗医生呢可能是单对单，同埋可能系一次性嘅，咁但系治疗犬咧，佢就系可能有一个长时间，可能有一个月啦，每个星期会见一次，有小组嘅形式啦，嚟到去探访一啲嘅小朋友，又或者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仔。咁喺星期六嘅时候，呢一个嘅展览咧，我都有去到。去到嘅时候咧，哇，真系眼泪都～是咁流啊，因为会见到喺治疗犬点样去帮到一啲嘅朋友、小朋友去成长、去改变，呢一个系真系有阵时人都做唔到。好记得当中咧有一个朋友分享，咁佢咧就系狗狗嘅主人嚟嘅，咁佢就带咗一只狗狗去到一个小组嘅形式嚟到去见咗一个。本身有自闭症的小朋友，咁当小朋友去同呢只狗狗相处嘅时候咧，咁其实主人都有去教导小朋友啊，同狗狗我哋应该要点样相处啊？如果你太大力咁样叭叭声咁样去行路咧，其实会吓亲只狗狗噶。咁呢个小朋友咧就冇出声，行埋咗一边，佢做啲咩咧？佢去剥咗对鞋。他摸了对鞋，他就不希望因为有脚步大力的声音来到去吓亲只狗狗。一个微小的举动，没说什么的，但他会愿意去为了只狗狗摸了对鞋出来。哇，听到真的很感动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犬去探访一些朋友，只狗狗其实都要接受过 training 的，有接受过训练的。那这只狗狗呢，他们有叫他们，即是大家的主人呢，叫那只狗狗呢会叫他做好懂得泊车。为什么呢？因为他好懂得呢去挨在人家的脚上坐低歇在那里。只要你只脚唔系贴住佢或者走远咗咧，佢就会自己继续咧个 pat pat 会黐埋你只脚度，好似泊车咁样，识得泊车。咁当主人带呢一只治疗犬去探访一啲朋友嘅时候，咁咁啱咧呢位朋友就系要坐轮椅嘅， 佢好想乌低身去摸下只狗狗，但系点知摸极都摸唔到。咁但系呢只狗狗咧就自动自觉挨近咗佢，去到一个合适嘅位置，可以俾呢个朋友咧乌低嘅时候摸到佢。其实治疗犬咧都要受过训练，我都有问过个负责人。其实在这个治疗犬的训练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是训练狗狗的呢？原来都不是，要训练主人的。而且在外国都有研究显示，其实跟动物互动是可以带来快乐的荷尔蒙的。所以动物辅助，无论是治疗犬也好，警犬也好，都是可以令到我们人类呢更加快乐啦，也都是帮助大家。所以如果大家在街上面见到有治疗犬，甚至乎是警犬的时候，又或者是导盲犬，大家都要学习一下，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骚扰他们，不要觉得哇好得意啊，好想摸一下他们啊，千万不要啊，因为他工作紧的。所以当啲狗狗既然咁帮到我哋人类，我哋都要好好尊重佢哋，好好爱惜佢哋。当然啦，如果你系主人有养狗狗嘅话，都记得要多啲同佢哋玩，要多啲同佢哋相处，因为养只狗狗翻嚟咧，唔系净系陪我哋人类噶，我哋都要俾时间抽时间嚟到去陪佢哋噶。希望之后都可以继续有好多唔同嘅活动，有关狗狗嘅同大家分享。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系 Ficky 泳儿，一朝早最适合做咩？梗系学晨光 KOL 茶艺师冲杯靓茶，然后听住我哋节目。无论你想了解环保议题定动物生态，我哋会同你样样发掘。仲有晨光好友一齐同你发放正能量。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 O、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百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冻嘢嘅咧？咁有冇试过食冻嘢或者食雪糕、食雪条嘅时候，一食落去会头痛呢？原来有一种叫做冷刺激性头痛，通常就系当我哋食咗一啲冻嘢嘅时候，特别系接触到我哋嘅上颚嘅时候咧，就会触发到神经反射。会令到血管咧急速咁样收缩同埋扩张，咁就会导致咧我哋会头痛啦。所以如果你有嘅话，可以尝试一下食冻冰冰嘅嘢之后，可以尝试一下放慢咁样去食。如果真系好头痛啦，尝试一下用你嘅舌头嚟到去顶住个上颚。顶住上颚之后，就利用口腔的温度温暖翻冷冻咗嘅部位。而通常食完呢啲冻嘢，十秒之后就会出嚟噶啦，通常又会维持二十秒左右啦。所以如果你真系有呢一个冷刺激性头痛，唔使惊，利用我哋嘅舌头啊，温暖翻嗰度嘅位置啊。来到六点四十八分，在晨光 KOL 之前，有来自冯允谦的《会再见的》。 掠过的风景加速秒别离，重聚太短，难伴你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你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某地间终于孤单，愿再次将陪你。 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 See you soon It's not a goodbye迈向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又幸你我呼应内心的哭笑声仍为你在这边互相见证寻回前行路径 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 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再一起那用苦等一世纪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你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 See you soon It's not a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手放开彼此约定近期于脑海一天再续沿途精彩迷惘你亦能看开 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Again. 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Again. 光第一线 KOL 系列，十一月十二号星期二朝头早都系有茶嘅时间，当然就系继续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 Catherine，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Catherine 我最近咧喺网上面咧睇到有一条片咧好犀利，嗰个人冲茶咧用嘅茶壶个嘴啊！超長啊！咩嚟嘅咧？嗰個咩茶壺嚟？ 通常咧，其實呢個叫長嘴壺啦。其實我通常有啲四川菜、川菜嘅餐廳啦，或者我上集講咧成都茶館咧，其實佢都會有呢啲嘅長嘴壺嘅茶藝表演喺度噶。咁佢同埋咧係要加錢去欣賞添噶。咁譬如你一杯茶一個蓋碗茶可能十零蚊啦。咁如果你要睇長嘴壺表演咧，就要廿幾蚊嘅，差唔多一個 double 噶。 我都想試下親眼睇下，因為其實佢個茶壺入面。嘅水都系熱噶嘛，系咪？ 系啊，冇錯啊。咁練習咁嗰陣可能會用到凍水啦。咁但系其實因為佢真係要嚟沖茶噶嘛。咁、就算雖然咧四川佢哋飲一啲綠茶類啦、花茶類為主啦，就算你凍極，你都起碼要八十度以上。咁甚至乎如果你擠喺個壺入邊嘅時候，可能係講緊九十幾度噶喎。咁係非常之熱嘅熱水啦。咁個嘴係講緊咧有三尺咁長嘅。 哇！ 係啊，即係差唔 唔多一米，即、就、係、是、一米啦。咁而家有啲用三尺六，即係米幾嘅嘴啦，咁去做一個 呢個嘅茶壺個嘴。 係啦係啦，咁佢咧係基本上咧係中國先有呢一個嘅器具啦。 係點嚟嘅咧？ 最早出現咧，其實係冇文字記載嘅，咁都係一啲嘅流傳嘅故事啦。咁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佢最早咧係起源於一個酒具嘅。話說咧，就係當時喺東北啦，佢長嘴壺咧最早嘅用途咧唔係飲茶，係嚟飲酒噶。由於東北咧好凍啊，咁樣啦，係咪？我哋咧會圍住咧喺個火塘，即係嗰個直坑而坐，就係圍住一個喺度飲酒啦。咁而咧長嘴壺咧就可以幫隔離咧斟酒，對面斟酒就唔使企起身，因為你凍噶嘛，你 唔想喐 噶嘛。 但是又要保留呢就是帮人斟茶喎、 哦。咁所以呢当时就是有呢一个长嘴壶嘅出现啦。咁另一个讲法啦就话、是、三国时期嘅时候呢咁当时呢就有一个人物啦佢叫阿斗咁就好多疑嘅。佢就怕人呢会图谋不轨就是怕大家饮酒嘅时候呢会有人行刺佢。咁所以呢足智多谋嘅诸葛亮呢就设计咗呢个又长嘴又弯嘴嘅青铜茶壶啦就等佢呢 当武器啊。可以 智慧是不是咁都是主要呢是就是帮人斟酒都不用咁近那个人咁等人哋呢冇咁容易刺客行刺成功啦。即係有时候呢都諗如果刺客真係要有心做嗰样嘢你有个壶都冇用。 唔係不过佢把剑可能冇个茶嘴咁长。 係咪呀顶住㗎嘛。咪真係试过㗎我有个 Auntie 呢俾人打劫啦。佢真係九日攞把长遮呢就係搵个长遮顶住。 係 呀就真係惨啊。啊下次可以同佢讲你带个长嘴壶。另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当时咧喺四川地区啦，咁就一啲喺江上面咧嘅纤夫，纤夫咧就系佢哋用体力劳动咧去帮人哋拉嗰啲船去驳船嘅。其实系好辛苦嘅，因为我睇翻啲相咧，佢哋系直接唔着衫咁样去做呢样嘢。点解？因为咧佢哋以前啲衫咧，或者你又湿又噏住咧，好容易病啦，又好容易烂啦，摩擦到身体啦，所以佢哋真系咧真系 赤身， 赤身啊，咁样就去孭住。 我仲以為係會驚勾到勾爛件衫啊， 可能都有啊。咁而咧，佢哋當時勞動都好貧，即係好辛苦啦，所以休息嘅時候咧，佢哋就喺船上面飲酒啦。咁由於船同船附近咧係有距離噶嘛，咁所以咧佢哋透過咧一開始就用啲竹節打通咗。就用啲竹筒去傳，咁後來先至咧慢慢改造成呢一個嘅銅壺嘅。 哦，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都有啲歷史嘅喎。 係啊， 但係有冇有啲人就覺得佢靚而擺喺屋企收藏嘅咧？ 喂，其實你真係唔識用，好難用㗎。你諗下，即係你睇翻 收藏嘅，所以 收藏都有嘅。咁但係你諗下，但係你唔用佢冇，佢冇靈魂㗎嘛。 咁又係冇意思喎。 係啊，咁但係你用佢，你都要學㗎嘛。一見呢，佢哋係可以將個壺攞喺頭頂。头顶，跟住系个嘴系咁样向前咁样，咁有啲甚至乎好似系 拱桥， 系啦，拱桥咁样嘅款，咁样去倒茶噶，即系点，即系十八般武艺，系啊，咁甚至乎进化到咧，后面咧有啲嘅非遗嘅传承人啦，佢哋系会仲有啲新嘅招式啦，包括喺个壶上面加火啦，即系着住火烧住，佢话因为啲人成日话佢个杯系冻水，咁佢就话咧，我要证明俾人睇呢个 热水。会辣亲我皮肤嘅， 系啦，咁就会系加火啦。咁除咗冲茶之外咧，如果表演到咧，可以好似啲水喺个地下可以画画啦。咁所以系越嚟越劲咯，即系会结合舞蹈啦，结合功夫啦，去做呢个长嘴壶嘅。 咁所以其实而家系咪都越嚟越少人咧？ 嗱，其实有趣嘅就系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因为头先上一集有讲过啦，就系、是、成都其实有啲茶馆都会慢慢系老式嗰啲啦，系会被淘汰噶嘛。咁但系长嘴壶咧，因为大家都想保育佢啊，虽然佢曾经都面临过呢一个消失嘅危机啦。咁但系为咗保育咧，佢哋开始有唔同嘅方法，包括一啲非遗嘅传承人啦，佢哋会去做好多嘅教育啦。譬如我睇咗呢个访问咧，佢系教过超过四百个嘅学生，有啲嘅表演者佢话佢由学到上台表演用咗三年嘅时间，甚至乎而家咧有唔同嘅流派啦，譬如四川峨眉。山有峨眉派啦，蒙顶山有龙行十八式啦，咁呢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流派风格啦，亦都会衍生咗出嚟咯。 哦、Catherine， 你去唔去学啊？ 我惊我勾住咗啊！ 佢哋話初學咧個嘴好易勾住啲衫啦，跟住或者係鬆手咧個成個壺砸落個頭度啦， 或者淋到成身濕曬， 成身濕曬啦。 學完之後可以喺你個茶館度睇你表演，去吸引大家啊嘛。 我慎重咁考慮一下。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嚟到7:08，首先有一啲射击嘅通句同大家讲。今日朝头早上5-8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喺今日嘅上5-8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喺呢个时间，除咗有 Vicky 之外咧，当然就系有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 Didi。早晨 ，Didi。早晨 ，Didi。 咁今日同大家讲下交通先啦。 好啊 ，OK 噶，都系行常嘅车龙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嗰段就车多啦。咁而喺九龙区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咧，都系繁忙嘅。咁啊，龙尾去到果栏接近啫。咁啊，提一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咧就有工程噶，咁所以咧而家繁忙时间，咁青屿干线出九龙咧就下层开放俾车辆使用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啊，朝早咧，青马大桥咧慢线都系有修路噶，咁啊而家开放咗下层咧就俾车辆使用。咁另外啦，大埔嘅安祥路咧较早前有爆水管啦，咁而家安祥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园村啦、泰德楼对出一段呢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就是这样啦。 OK， 咁都好似正正常常喎。 暂时 OK。 系啦，我睇咧睇地图，我睇到屯门嗰边咧都未红色，仲系黄色啫。 系啊，唔系新墟嗰个位置就开始少少。 开始啦，系咪？ 系啦，所以头先我就报咗新墟嗰段啦。 开始啦，开始啦。 少少即系行车缓慢咯，唔算系停咗喺度。我嘅宗旨咧就系停咗喺度就叫挤塞啦。行紧嘅就叫行车缓慢咯。 大家俾少少耐性，慢慢行。 通常啲樽颈位啊嘛。 系啊。 系啊，今朝同你讲下阿 Vicky 嗱，其实咧我相信你都听过啦，太平清照系咪先？太平清照大家可能都会想起长洲每年的佛诞举行的太平清照，很犀利，吸引了很多香港和外地的游客去看。你有没有去过看？ 没有， 我都想去几十年了，讲了都没 去。是，而且会很怕多人。 是啊，我又很喜欢热闹，我不怕多人，但次次都好像那么啱，第日要翻早，或者有时又 book 不到位，因为我觉得入到去我就想过埋夜嘅，咁有时时间问得就，所以我想迟多一两年就会 plan 一定要进行呢样嘢，一定要去看。我觉得很正，因为他那里飘色巡游啦，同埋抢包山，系好值得睇啊！已经成为香港传统嘅节庆嘅其中一个特色啦。咁但系其实太平清照咧，唔系就系长洲嘅，原来喺香港咧好多地区都有嘅，都会举办呢个太平清照嘅。咁其实除咗咧每一年都举办之外咧，大部分咧你知唔知系点啊？原来唔系每一年嘅，系隔两年啦、五年啦、七年啦，同埋十年嘅。 哦， 原来咁样 嘅，即系长洲就每一年，但系其实唔同地区咧都会有呢一个嘅节日嘅。不过咧，佢哋就系隔几年先庆祝嘅， 系啦， 大肆庆祝系嘛？ 冇错，所以西贡又有啦，沙田都有噶。咁但系我今次讲呢个封路咧，就喺元朗噶。咁元朗街坊咧，呢个就十年一次啦，十年例照盛会。咁其实佢咧就系开始咧创始喺呢个1923年已经有啦，所以咧系源远流长，就系每隔十年咧就系会。 会进行一次嘅。咁、哦、就系做咩咧？都系酬谢神恩啦，咁都系期望咧可以赐福咁样咯。 哦，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讲开嗰一边咧，唔知系咪我附近咧、 嗯、 都有，因为我唔系住附近嘅，不过我就经过 喺元朗， 系啦。咁我咧就见到，哇，点解有咁多灯牌， 咁多 好多灯啊、灯笼啊，或者旗仔啊，系整到劲靓啊，布置紧劲靓。我仲喺度问做咩事咧？咁样 系，原来就佢哋又系打照咯，佢哋叫做即系都系酬谢神恩嗰啲咁样啦。咁、嗯、但系咧，大提一提大家，佢连续几日噶，除咗今日之外咧，星期四、星期五咧都有噶封路啊，记住啦。但系听日就冇嘅，星期四、星期五同埋今日咧都有噶。咁今日咧就大约系九点半开始啦，至到咧佢哋会有巡游嘅，原来、 哦、 至到巡游结束咧就先至咧冇封嘅。咁封咗啲咩路咧？就同大家讲下啦，就会封咗下美路啦、新石路啦、凤岗村路、深湾路、天悦路、沙洲里路啦，同埋介乎田下路至到洪天路嘅一段平下路嘅北行线嘅，咁即系一带咧都有封路咯，但系大约九点半开始嘅。 嗯，所以系近天水围嗰边嘅， 冇错， 近天水围嗰边， 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咯， 留意翻。 系啊，除咗封路之外咧，单车径都有封噶吓，留意啊，唔好谂住今次去踩单车，系冇噶，大约九点半开始先至封嘅。封咗边段嘅单车径咧？就 是、 封咗天影径嗰段单车径啦，同埋凤尾路至到凤岗村嘅一段平下路嘅单车径咧。都是会封的，大家留意翻啦。所以公共交通的营办商其实都会在车站和车厢里面贴了通告的、 嗯、 就通知乘客临时的交通安排，警方就会视乎当时的环境、啊、交通、啊、和人群情况实施调整封路的。可能他、啊、见到多人的话不止九点半封的、 嗯、 可能会早一点咯，散场都可能会多人的话封路的范围会扩大，或者没什么人就封少一点、 嗯、 所以就很弹性的，大家留意翻咯。还有机会会暂停使用呢个专线小巴总站啊停车位嘅，咁公共小巴啊同埋的士站咧都有机会暂停噶，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当时路线嘅改道啊，同埋车站咧系咪停咗嘅安排。 嗯，同埋要预留翻多啲时间啊，因为可能封咗路咧，要兜咗少少路或者个站改咗，你要行远啲去搭啊，又或者咧嗰架巴士啊嗰啲车咧要兜翻路先可以出到去，咁所以系要出门口之前要睇清楚。 系啊，咁留意翻站头嘅，即系佢都会睇下张贴呢个广告张贴呢个告示咯。咁但系记住啦，嗱，除咗我讲咗啦，嗱，今日都会封之外咧，头先你都有听啦，仲有边两日封啊？ 星期四五 系啦，星期四五咧封嘅范围咧会再多啲嘅、 哦， 咁所以但系时间都几好嘅，都系大家记住啊，都系大约咧九点半左右咧就会封嘅， 都系朝头早嚟嘅， 系啦，朝头早九点半啦，咁啊直至到佢嘅几时巡游结束咗，咁啊几时先开翻啲路咯，所以就唔讲实到边啲路嘅，咁、 嗯、 但系大家如果想去嗰边嘅话咧，就预翻多少少时间咯， 系啊，或者住嗰边要翻工嘅时间嚟噶嘛，因为都系 系啊，九点半就都系翻工时间嘅。 系啊，都属于噶，有啲人翻十点几咁啊嘛。 系啊，咁总之你就要留意翻一带啦。你搭开小巴或者出去买餸嘅，都冇得出去买餸，大家要留意翻咯。 系啊，知道知道，系啊。咁其实咧，如果有多啲啲唔同嘅庆祝节日咧，其实都系开心噶。即系其实啲清照呢啲嘢咧，开心噶。因为我见到咧，其实嗱啱啱都有讲，我搭车咪经过嘅、 嗯。 其实我见到咧，佢哋唔单止咧整咗好多唔同嘅灯牌啊。好多灯笼嚟到去悬挂啦，仲见到咧有啲台咧见到有人表演添嘅，相信都几热闹，因为我搭车嘅时候经过， 系啊， 都几多人。 我记得我细细个啊，讲翻啦，我楼下咧就系嗰阵时我就住公共屋邨噶嘛，咁我楼下有个球场嘅，所以每一年咧我系妈咪潮州人嚟嘅，哇，所以每一年咧都会落去咧就睇呢啲清照嘅，好好睇嗰啲潮州戏，所以我都识听少少潮州话，就喺嗰度学嘅。 哦，原来系咁 样，又有嘢食，又有嘢玩，好开心噶。 系啊，同埋咧我见到咧即系搭车嘅时候经过咧，佢好似有一啲咧打卡位添啊，啲、 嗯、 打卡位咧好似系整啊，我都有影到，即系我经过嘅时候都有影到，好似咧整翻以前一啲围村嘅一啲，譬如捕鱼啊，有一啲嘅渔帽啊、渔网啊等等咧嚟到去，即系俾大家。睇一睇以前喺呢一附近，究竟佢哋系会点样生活嘅咧？好似都有呢啲唔同嘅打卡装置，都可以俾大家去了解多啲。 哇，梗系好啦！可能我哋啲年纪大一少少啊，好中意睇翻历史，追翻以前咧，觉得哇，原来以前有咁多同而家嘅嘢，真系完全都唔同嘅地方。好似你话斋啦，好多地方都系填晒海啦，起晒楼啦，当然咁同埋好多而家嘅嘢同以前咧真系争好远啊！就算系广播都系啦，而家同以前都争好远啦，系咪？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大家 家如果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多啲咧去留意翻究竟我哋屋企附近有冇呢啲唔同嘅活动，一齐嚟到去热闹下，参与下就最好啦。 开心开心 嘅。系啊，冇错，唔该晒 Didi。好啦，咁同大家咧睇下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吓。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海咧就会有涌浪嘅。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咧就会逐渐增强，而间中咧亦都系会有呢个狂风雷暴啦。咁所以大家咧喺星期尾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究竟如果落雨嘅话，又或者真系打风嘅话咧，出唔出去啦？而家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唔知大家咧知唔知道咧？就系点解有阵时我哋晒衫嘅时候咧，喺太阳底下，点解会有一阵太阳味嘅咧？原来当我哋啲衫咧攞去晒完太阳之后咧，啲衫咧系会变香咗嘅。但系其实咧，原来个原因就系当我哋洗完衫之后咧，其实仲残留咗一啲嘅化学分子，同我哋空气入面嘅臭氧产生咗呢个臭氧化反应，咁所以咧就会散发咗一啲带香气嘅挥发性嘅味道啦。例如有啲咩味咧？有啲金桔味啊，有一啲嘅玫瑰味啊，甚至咧有啲小豆罐嘅味道。咁同埋咧，当我哋洗完衫啦，啲衫咧仲系湿湿地嘅时候，晒喺阳光底下之后咧，原来染料入面咧嘅发色团啊，都会形成咧一啲嘅大气嘅基因，咁咧就同我哋嘅大氧层啦，同我哋嘅大气，同我哋嘅空气咧进行咗一个有机物一个氧化反应，所以就会有一啲太阳味啦。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啊，嚟到咧就系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咧电话旁边啊，继续咧都系邀请到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啊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Hello，Hello， 早晨，早晨。 你好啊吓。咁啊，上个星期咧，咁啊，话说我哋讲开一个嘅主题啊，就系呢一个精明驾驶啊。 精明驾驶。 系啦，咁我先至知道咧，其中有一个我上个礼拜我真系学咗啊，就系、是、嗰个叫油尺啊。咩系油尺咧？就系嗰个计油啊。个计油原来嗰个有个圈嘅咧，咁啊拎出嚟，跟住咧就要抹咗佢先，然后你就会睇到啲嗰啲度数，系啦，咩 empty 啊，负啊咁啊，再摆翻入去，系啦，再拎翻出嚟咁样睇嘅。哦， 你小白记唔记得可唔可以着住架车 check 啊？ 梗系唔好啦，逢亲即系喺呢啲情况底下咧，我哋都熄咗个引擎先，千祈唔好着住架车。好啦，咁啊，我仲有啲问题都想问嘅。咁我如果你熄咗架车，开住个车头盖啦，我见其实好多人咧，好多嘢睇嘅，系啦， 冇错。 其实我唔系好识睇嘅，即系顶笼都系拎住嗰个黄色嗰个油车出嚟睇嘅啫。咁而家识睇啊。咁但系如果你话风油太啊，嗰啲油喺边度睇啊？我点样为之够唔够啊？定系还是靠我揸车嘅时候，好似唐太冇咁顺，就叫做要加风油太咧 ，Ringo。 风油太咧，其实就话如果你揭开车油冚咧，其实都睇得到嘅。不过当然咧，即系佢个显著度咧，就冇好似机油嗰把尺啦，或者系brake 油咁咧，就系有个油壶。通常咧，嗱，我一定要教大家 brake 油咧，通常一般咧系会系有红红地色嘅， 红红地色嘅 系啦，红红地色嘅系啦。咁而風油太油咧，大多數都係黃色嘅。 佢係一個圓形有個蓋啊，定係點樣噶？ 唔係，其實佢一個壺啊， 一個壺，兩個都係一個壺 咁咧。係啊，兩個都係一個壺。但係咧，反為咧就係話你嗰個 brake 油咧，通常就大一啲。因為佢有四個制動系統嘅，佢要即係加住個 brake 油，所以咧就係話佢會係。大少少，咁而風油太嘅太油嗰個壺咧，細少少， 係細啲， 細少少。 佢細啲，但係嗰個大細有冇譬如一個手板咁大到咁樣嘅？ 又冇咁大嘅。如果係brake 油咧，大概嗰壺咧，大概係半隻手掌啦。 哦，半隻手掌。 好啦，風油太油咧，大概咧係三隻即係一隻中指嗰個位咁上一大啦， 哦，咁細個嘅就原來 係啊係啊嗱，不過咧我成日都覺得啦，如果大家唔識咧唔緊要嘅，你識嘅就睇，或者譬如水箱水啊，同埋咧 例如我哋落雨天嘅時間咧，有啲叫水漬噴嘅水出嚟啦，嗰啲你一定唔知道。 知道係 係啦，咁嗰啲咧你一用咧冇咗咧就冇得噴嘅，咁嗰啲要留意。反為咧係 brake 油或者風流太油咧、通常一般你揸車咧 brake 油唔夠咧，一般就會著紅燈，你都知噶啦。咁就一定要翻車房啦，或者如果自己識嘅，自己就買翻同型號嘅 brake 油咧加住落去。咁而風油太油咧、一般咧就係車主少知道嘅，即係喺邊度加住。但係咧，如果你行車嘅時間嘅話咧，例如好似你正話講啦，我個風油太我攞太好輕嘅，啱唔啱？ 係啊係啊。 但係有一日咧，我攞太咧好重啊。 實咗。 好啦，甚至咧。你攞太左邊右邊，佢回太好慢。 哦， 呢啲有機會係唔夠風油太油，或者個風油太有問題。咁呢啲揸車係會知嘅。咁呢啲咧，一定係要翻去車房啦，咁啊話俾大家聽，等佢試車啦。咁呢啲咧，一般我哋咧就係話之前教過大家精明駕駛、揭高嘅車油感睇嘅嘢。好啦，嗱。除了呢幾樣嘢之外咧、其實精明駕駛咧仲有一啲嘢嘅喎。係啊，精明駕駛好明顯咧，即係話我哋駕駛操控嗰架車，如果我哋能夠使到架車慳油一啲，咁呢個就係屬於精明駕駛。 咁啊，梗 係 啦。喂，呢個緊要啲油貴啊，邊個？ 嗱，一般嚟咧，我哋又唔識引擎嘅調校嗰啲嘢，一定要交翻車房。咁、但係點解我哋揸車？都可以有到慳油咧咁樣，嗱呢個咧都係揸車嘅一種嘅方式。咁嗱，當然啦，即係如果揸車慳到油，咁咪即係將個廢氣慳咗咯。咁嚟計咪環保好多啊！嗱，呢個係相對嘅。你如果慳油，咁佢個廢氣就少咗。咁從而咧，除咗慳油咧，你就直接咧可以將個廢氣咧減低。嗱，咁呢啲咧。都是在我哋精明驾驶里面咧，系要思考嘅。 好啦， 咁点先至？我哋又唔识整车，点、可以使到个车悭油啲？又废气又少啲咧？ 我就净系咧，我又净系谂过咧喺高速公路咧。聽過高速公路揸車咧，就一定慳油過呢一個市區嘅，因為唔使成日俾油，因為俾油嗰個係最我聽過就係最多食最多油嘅。如果你高速公路咧，能夠喺一個平均車速嗰度，即係例如我架車嗰度都有個功能嘅，佢譬如吐露港公路佢行時速100公里嘅，我就 set 咗佢時速95公里，跟住有個掣撳著咗佢嘅，然後佢就都係時速95公里，咁佢就聲稱呢個功能咧係最慳油噶啦咁樣。咁我都想知道到底係真定假，定我俾人呃 Ringo。 呢、這個係真嘅， 我真嘅。 當然，你嗰個叫平均時速，要 set 咗幾多咧？其實每一架車佢有自己嗰個平均時速慳油嗰、那個那個方面嚟嘅。 係嘅咩？ 有啲嚟計咧就係70公里，超過70公里，你平均時速去到90咧都係嘥油。 咁、我點知道我架車嗰個慳油嘅平均時速係幾多 啊？通常咧，一般咧，如果你買新車喺個 manual 上高咧都有嘅。或者你打呢架車嘅型號上去 check 一啲車嘅我哋個行車資料咧，都有一啲叫平均時速啊。咁咧呢一個咧少少嘅，大家都要做少少嘢嘅。 哎呀， 好啦，除咗平均時速， 冇睇過添呢個我。 係啦，嗱，小白，除咗你平均時速咧，其實有好多樣嘢。我哋買一架新車同埋買一架二手車，其實都係你要思考嘅。例如，我得兩個人嘅啫。你係買架七人車。你点样揸法，你都系大食噶啦，因为得两个人用啊，啱唔啱？ 啱，系。 所以咧，你自己要买合适嘅你自己嘅 family 嘅车，譬如四个人嘅，咁买架私家车，已经系好好啦。但系如果你六个人嘅，当然啦，你要买架大啲嘅七人车啊，或者系一啲载六人嘅车，咁呢一个咧。都是要自己嗱，有啲唔係啊，我買定啦，有機會再多一個朋友，可能三年落去你都唔會再多一個朋友。 係啊，通常咧，我發現個情況都係咁嘅，你成日諗住架車可以載下啲人咧，但係又唔係好載到， 載唔到嘅，都載唔到嚇。嗱，咁呢個咧，靠車嘅時間一定要自己合適嘅嚇。咁嗱，當然啦，即係我哋用車嘅時間直接即係咧點到點。 咁最好咧，而家就係有 GPS 啦，睇下邊度塞車，咁然之後揀一個最暢順嘅，咁呢啲咪屬於燈油啦。 哦，係喎、哦，唔好兜咁多路喎、啊。 行車，正話你講咗啦，唔好加速啊、減速啊，咁要用平均時速，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慳油嘅方式。特別有一樣嘢咧，小白，好多時一啲車咧，尾箱咧啲人擺好多嘢，其實係冇嘅。一年都唔会用嘅， 系 唔该你攞起佢，架、 嗯、 车冇咁重，可以悭油啲咯。 嗯，明白。其实个车尾箱咧，即系最应该要挤嘅会系啲咩？真系啱架车一有啲咩事可以帮到手咁样。 一般嚟计咧，就系、是、我哋嘅 spare tools 啊，如果有 spare tire 啊，我哋有一啲些少嘅机油啊、水啊、洗洁精啊，或者咧系干净嘅布啊。甚至抹窗嘅抹玻璃嘅一啲噴劑啊，呢啲係好好嘅，嗱咁呢啲就夠噶啦。其他啲多餘嘢咧，唔該你擺住個倉度，擺個車度，因為咧你一年都唔會用嘅嘢，但係每日咧架車都再重咗，咁呢啲咧自己都要留意翻。 哦，咁样咁啊，真系一个精明嘅驾驶者啦。我又想再问多少少先。汽车嘅玻璃咧，嗰、那个嘅叫做管理，其实咧都系好重要嘅。我发现咧有好多嘅，唔知系咪香港真系夏天嘅时候都好晒嘅，定系点啊？嗰啲水刮咧都好容易刮下刮下咧，就到你真系要落雨嘅时候刮咧，发觉原来嗰块玻璃咧嗰啲油污啊，搞唔掂啊！越刮咧就一落雨嘅时候咧，越刮就越蒙，都要出现呢个情况。Ringo。 第一，其实我点解要你行一转，甚至有机会一个礼拜呢，请你未用过嘅水盆、你都要拎起佢，拎起佢喎、然之后呢搵一块湿布，将嗰个水盆条呢嗰条胶呢抹一抹佢。 湿布抹 一抹，就算你冇用过、就算你冇用过、都要咁样做。因为点解每日行车呢，好似你话斋呢，有啲泥塵啊，嗰樣嘢咧，其實有機會積聚咗喺嗰個水盤膠上高。咁、你又唔理佢嘅時間咧，久而久之咧，佢就積住喺度。當你要用咧，其實就第一見到嗰啲咧，就係嗰啲叫我哋叫做油漬或者係污漬、刮落你嘅窗度。咁、水盤條咧又會受傷，玻璃咧亦都會蒙啦。咁呢一啲咧少少嘅知識。咁當然咧，抹咗個水盤條之後咧。咁例如我正話都講啦，你後面可能有一個噴玻璃嘅清潔劑，將佢抹一抹，從而將個噴劑咧輕輕咧將個水盤條抹一抹，咁樣咧你能夠保持到你用嘅時間咧就會清晰到好啦。 哦，咁我係咪即係嗰個水盤咧？如果我架車唔用嘅時候，都將個水盤就拎起佢，因為嗰個玻璃太熱，又會唔會影響嗰個水盤嗰條膠條㗎？ 呢、這个唔需要嘅，因为你拎起咗、动起咗咧，通常系我哋叫俾人抹车咧、一个信号，你嘅车抹咗，我就动起你嘅水盘，啱唔啱？ 哦， 因为你俾人抹车，但系有个唔好处咧，当你有其他车行或者有啲小朋友咧，砰一声，将你嘅水盘嗰个弹翻啊，咁你就将个水盘咧系个水盘胶咧，就系、会即系咁高弹落去个玻璃度咧、除咗你玻璃未必一定会烂之外咧、水盘胶咧。喺嗰個位置咧就會裂開嘅。 哦， 咁咧記得每次咧將個水盆咧都係擺翻低，清潔完之後咧，能夠每朝攞一攞起佢抹下，已經係好好啦，就唔需要動起佢 嘅 喎。 好，等我養翻呢一個嘅習慣先，多啲愛護自己嗰、那個車嘅水盆。如果唔係咧， 駕駛 係啦，到真係要佢 揸車 要用嘅時候，我嗰個水盆咧，我真係有陣時心諗，我唔著佢。好似睇嘢睇得仲清楚啲咁啊！唉，真系激死我。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银河娱乐主席兼执行董事、嘉华国际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吕志和上星期四辞世，享年95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吕志和备受社会各界尊崇，他对吕志和的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赞扬吕志和多年热心贡献社会，并在2012年获颁授大紫荆勋章， 他是成功企业家，多年以来积极在内地、香港以至全球推动慈善和教育事业，尤其关心年轻人教育和科技发展。吕志和亦在2015年创立国际奖项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表扬以无私大爱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士或团体。警犬队成立75周年，嚟紧星期日将在沙岭警犬队总部举行嘉年华，会播放微电影、举行展览、警犬队表演、摊位游戏等，亦安排首只在本地训练的气味鉴别犬首次公开示范，门圈由各警区警民关系组派发。警犬队由最初只有四只巡逻犬，增至现时超过200只巡逻犬，负责巡逻、搜杀爆炸品和毒品，亦可以追踪和鉴别气味。至于领犬员有170多人，他们不时会带同警犬探访学校、出席活动等。警犬队又提到，沙岭总部每星期都会有一日开放日，俾团体申请参观。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七点，强烈带风暴桃枝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8.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桃枝今早仍同本港保持大約5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同佢相關的強風仍未影響珠江口一帶。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到今日正午12點。隨住桃枝靠近華南沿岸，在佢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該區的風力會逐漸增強。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稍后至明日初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根据现时预测，桃枝在星期四或会较为接近珠江口一带，但同时有可能有所减弱，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需要视乎届时桃枝和珠江口的距离、强度和本地风力变化。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天色好转。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喺尤礼村。狮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兆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去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到近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排队元朗公路近桃园围。另外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西区嘅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卑路乍街近荷兰街慢线系封闭。咁另外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嘅慢线系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 我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地图冇，信用卡冇， 我哋仲唔俾带智能电话添 ？OK， 行得。 电视真人 show 斗快去北美，五批人每组只拎住一张机票嘅现金，但唔准搭飞机，兼唔准碌卡，唔准碌电话。点样由太平洋边缘横越大西洋边缘，斗快从温哥华去纽芬兰省圣约翰斯， 斗快去北美，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31。 我是我是 DJ 的徒仔，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抒情歌，因为每当我受到挫折，总会有抒情歌陪伴着我的。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去了。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现已展开，即日起到11月17号登上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音乐好疆界，演唱全世界。 喺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嘅星期二早上，同位晨光听众打声招呼，同埋我嘅拍档都笑咗下， 早晨啊，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啊 ，Vicky， 哇，睇住呢个风真系， 系啊，喂，你而家瘦咗咁多咧，可能俾风吹走啊，何嘉明， 系会喐啊，会， 只听讲啊， 喂，原来咧，即系，哇，估唔到十一月咧连打两夜风啦，即系礼拜六日又有一夜，跟住依家又。準備有一嘢啦，咁當然你話喂即係最好就係去到三號波度就大家班師回朝啦，即係叫做少少地俾啲小朋友仔放下假咁樣啦，即係大人就應該密羅緊鼓就準備緊聖誕節假期。不過調翻轉頭就真心想講啊，依家啲氣候變化都幾誇張嘅。講真，舊時我哋細個咧十一月咧就最多嗰啲陸運會啊，或者水運會就過咗啦， 係 啦。點解揀呢啲十一月嘅時間咧？就係、是個小測過咗啦，測驗過咗啦，俾啲小朋友鬆一鬆，俾啲學生哥鬆一鬆。但係咧個天氣咧，基本上咧八九成都係好噶啦， 係嘅， 係啦， 仲涼涼地，太熱， 涼涼地咁，好等你啲細路仔個時候我記得唔知五六年級以上先可以宵夜食噶嘛，即係自主地可以宵夜食。我覺得呢個係偉大嘅成就嚟啊， 因為你可以大個啦， 係大個。跟住咧有兩三個同學咧就懶醒嘅，識得透露嘅， 就好威威噶啦， 好威噶。跟住 識得攞份報紙喺度揈下揈下就好叻噶啦， 係啦。跟住透到爐咧，大家係予以掌聲嘅， 係咯， 啪啪啪啪咁樣噶 嚇，辛苦啊辛苦， 係咁當然。更加多就係即係我哋呢啲啦，坐埋一邊啦，跟住喺度等食啦。佢啊，啲腸仔解咗凍未啊？ 點解窿咗少少？ 等我拎啲腸仔出嚟解凍先，咁樣用個口嚟工作嘅人啦，用個口嚟工作嘅人就最麻煩。好似我琴日咁樣講啊，即係話，喂，其實咧香港啲男人咧，如果佢安靜得嚟咧，而且咧又正常咧，係好難揾啊。琴日嗰個聽眾咧， 係寶嚟㗎， 係寶嚟㗎，阿姚 太。 系啦，即系啊，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啊，系，即系我哋都有好多嘅回忆系关于十一月嘅，但就唔系关于打风事咯。但系估唔到一个礼拜 打兩次風。 啊，但係講開呢個以前嘅秋季大旅行咧，同埋而家嗰種嘅旅行方式又好唔同喎。 係， 因為咧嗱，我哋以前細細個嘅時候咧，都真係好似阿歐華齋等到小五小六啊，或者自己真係開始離家出走有一晚，唔翻屋企過夜，去嗰啲乜乜營嘅時候，先至會自己煮嘢食㗎嘛。 喂 ，sorry， 我將個時間線停一停先。 好， 你哋去呢啲之前。嗰晚瞓唔瞓得着？ 梗系瞓唔着啦！ 我都瞓唔着啊，好刺激噶，即系觉得好 exciting， 觉得啊，今日咧一定要同咧侯嘉明咧倾好耐好耐偈，跟住咧同林泳儿咧啊一齐咧又 谂下带啲咩？ 系啦， 你带鱼蛋，我带烧卖， 即系好嗰样嘢咧，你个脑入边咧会自己预演一次个旅行会发生咩事先？ 好天真嘅呢件事， 系啊，你哋都系瞓唔着噶系嘛？ 我系瞓得着嘅，但系我去到现场咧，真系入到营嘅时候咧，就完全唔会瞓觉。 系你疯狂玩疯狂玩啊，系 啊，系即系坐埋喺旁边啊，唔好瞓住啊，倾下偈先啦， 系啊，倾偈啊，咁好难得 嗰个啊， 好 难 得 噶， 系啊， 系啊，跟住讲下鬼故啊嗰啲，一定会嘅。 但系嗰啲鬼故唔惊噶，全部都系好流好流嘅。跟住一路讲嘅时候咧，我睇下门口有啲脚步声啊，咁样 嗰啲咯。咁啊，以前就有呢啲回忆啦。 细个真系好， 系，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咧，系讲紧幼稚园嘅课堂当中咧，都已经会俾个机会佢哋去打边炉噶。即系幼稚园嘅年纪点解？会咁做咧， 咁 happy 系啊，有啲真系个教育嘅方向比较特殊啲嘅学校咧，佢哋觉得打边炉咧系小朋友学习到好多嘢嘅一个活动嚟嘅。咁当然啦，要去到埋到炉嘅咧，只系 K3 班最大个仔、最大个女嘅小朋友先至可以掂得到嘅，真系去录嘢食。咁啊，录嘢食嘅过程就去服务啲比较细嘅小朋友啦。咁所以能去 K1 嘅小朋友咧，就真系攞定个碗坐喺度等食嘅。咁就揾大哥哥、大姐姐嚟去到帮你俾嘢食啊。咁你就学习等待、学习耐性、学习。排队咁，去到 K2 班咧就可能帮手去安排一下啲碗啊、叉啊、羹啊、筷子点样去做啊，帮手 set 台啦。 有份參與其中啦，做一個咧安排嘅工作人員啦，咁樣有啲使命感啦。 計劃啦，就點樣去計劃咧？嚟緊嘅需要用啲咩嘅餐具㗎？嚟緊究竟你哋坐嘅位置喺邊度坐㗎？邊個同學就中意邊隻色嘅碗㗎？咁你可以有呢啲計劃嘅學習。咁而去到 K3 咧就學習點樣服務啦。咁整個過程咧係點樣去學習點住打邊爐又得？有啲學校咧就中意玩茶餐廳嘅，咁可能整個茶檔出嚟咧有小二啦，有其他唔同工作崗位啦。 年紀最細嘅咧就係做食客咁樣，哦都幾好喎、啊，即係亦都有個層層遞進，話俾你聽啊！你當你長大嘅時候咧，你就要照顧一啲叫做弱小過你嘅，或者你長大嘅時候照顧一啲年紀輕過你嘅咯。咁同埋啊，我又諗得明喎，依家其實打邊爐咧相對安全。講真嘅， 電磁爐又可以低温啲， 係啦，電磁爐低温啲啦，未必咁容易燙親手啦。只要你唔掂到個煲嘅話，咁與此同時就係、是、佢如果有電線短路咧，佢會即刻停咗嘅， 係啊， 即係佢成嚿嘢會停咗落嚟噶啦。咁即係裏裏外外都相對安全啲，可能啲細路仔又會多啲唔同嘅學習機會咯。 係啊，咁當然純粹從呢個食物安全嘅角度出發啦。咁啲嘢食都基本上係熟嘅，等佢哋象徵式可以錄下錄下咁樣嘅啫。咁但係嗰個感覺個儀式感就好喺度， 幾開心係 啊！但係如果要離開校園啦，真係出街去旅行嘅時候咧。實在香港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農場，而家真係逢星期六日咧，基本上喺新界一大嘅農場咧，無論係菠蘿嘅主題又好， 啊、 無論係呢個羊駝嘅主題又好，澤士多啤梨嘅都好啦，都係爆噶。 我朋友咧住錦田嘅，你錦田咧好多路都係溫圍噶嘛，佢話咧禮拜六日咧。佢估唔到咧，佢系由西贡搬去锦田嘅。咁佢之前住西贡就系因为礼拜六日咧，全部人都系人啦。佢估唔到搬咗入嚟锦田咧，锦田咧亦都系全部礼拜六日都系人啦。佢话旧时十年前搬去锦田嘅时候，谂住锦田系得车房嘅，顶笼你有两三间茶餐厅啊，好似行完山好出名咁去食下啦。佢估唔到依家锦田好似景点咁噶，全部都系生态园、生态园、生态园啦，农庄、农庄、农庄啦，咁全部都系呢啲嘢咯。咁所以啲旅游巴咧塞住喺某几个嗰啲回旋处咧，佢话搞唔掂啊！礼拜六日佢冇得出，佢出唔到街咯，系啊， 出街 嘅 你又 出唔到街啊！ 实在佢嗰头实在系太多人， 原来咁旺啊， 好玩啊，有真好多唔同类型嘅形形色色嘅都有嘅。咁呢啲亲亲大自然嘅机会咧，即系我哋平时周末就可能自己享用啦。咁但系去到呢啲秋季 大旅行咧都係不少得嘅。咁通常而家嘅玩法咧就係我哋以前冇得嘟嘟卡噶嘛。咁而家其實好多呢啲嘅園咧，為咗防止啲小朋友咧過分宴請其他小朋友啊，都唔係好俾佢哋用嘟嘟卡。 咁啊好啦，我細個都係咁啊，我細個都係咁噶，即係有$100咧請曬人哋食120嘢噶。 係啊，你真係萬歲噶、啊！你會覺得、啊、哇，我好叻，我可以買十包薯片啊！ 啊，因為嗱，我要講咗，我除咗有少少。認叻之外呢，其實我真係覺得同人哋分享食物係開心嘅、嗯。所以我估我由細到大呢都係呢個媽咪俾我好嘅傳統。我媽咪都係呀，即係有餘有剩呢就會同身邊或者同親戚分享。呢、嗯、個幾好嘅傳承嚟呀，即係唔係遠嘢。講真十蚊包薯片你演咩嘢呀，係咪先。你話即係一人一罐鮑魚就話演嘢呢，即係一包薯片喎。你大個諗返你唔記得啦。 係就係囉，你當年請過邊個同我仔食嘅都講唔出個名啦。 講得㗎。 張國， 因为我同所有嘅小学同学都好 friend 嘅，系、哦、啊系啊，我哋有小学同学定期聚会，不过即系近呢一两年咧，可能有多咗朋友仔移民就少咗啦呢个活动。哦， 咁所以咧嚟紧，如果嚟紧，譬如今个星期啊，知道小朋友会有秋季大旅行啊，或者出去玩下嘅机会嘅话咧，都不妨学校嘅规定之内嘅现金限额，你都可以考虑下俾多少少。 唔系去啲冇得乜嘢用钱嘅地方咯，即系譬如彭福公园。我记得细个中一二小一二三咧，去咗三年噶彭福公园。嗰阵时咧，我 睇狗狗 已经系锐意发声，我问老师。可唔可以唔再嚟彭福公园？ 同埋彭福公园除咗有狗狗之外，有咩睇？就系草地咁咯。 其实彭福公园确系闷咧，老师。唔该啊， 佢就咁野餐嘅啫嘛。 唔该啊，唔该，已经联署表达咗不要去彭福公园呢一个嘅诉求。唔系咁，跟住真系老师咧嗰阵时好好喎，听我哋咧说法咧话唔去彭福公园咧， 就去靠你成功争取咗啦。 系啦，跟住就去咗西贡一个地方烧嘢食咯，好似系北潭涌郊野公园啊，系啊，跟住就烧咗嘢食咧，开心好多。因为当你去旅游嘅时候，其实其他学校都会揀嗰个礼拜五去旅游㗎嘛。咁、你又会见到其他啲学校啲同学仔踢波嘅技术点，你可以即係赞赏或者褒贬啦。跟住其他学校啲女仔系靓系唔靓啦。其他学校啲同学系玩緊啲乜嘢啦。即係呢个一个几好嘅学术交流嚟㗎。咁我觉得。 喂，但讲开学术交流呢，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啦。除咗系秋季大旅行去撞其他学校之外。 仲有好多教育展系咪、我以为呢其实仲有好多教育展㗎。 陣間先讲教育展。但系咧，讲开呢啲比较开心嘅嘢咧，又讲下呢个关于咧圣诞 party 咧，即系通常啲男女校咧就最期待嘅一个联谊嘅季度嚟嘅， 同埋唔使着校服翻学噶，多数都可以。 系啊，同埋嗰一日咧，你可以夜晚黑咧攞正牌咧，10:00先去翻屋企，因为咧有呢个 Christmas ball 啊。咁咧，我记得嗰阵时咧，自己做呢个 SU 即系学生会嘅时候咧，我都有锐意搞过一年咁多啦，好好玩噶，你可以同个女校咧不断开会，不断开会， 系啊， 咁你不断开个过程咧，大家熟络啦，熟络之后咧就觉得，我哋咧应该将呢个这个活动咧搞同过往咧好不一样嘅，咁最后咧我哋搞咗一个咧同过去年年都一样嘅活动。因为咧，我哋 开多啲会研究点样唔一样，结果最终系唔系一样。 因为 多开多个会先。 proposal 咧举咗上去啦，咁啊女校有女校举啦，举咗俾佢哋个 sister， 我哋举俾我哋个 father。完全唔批， 哎 呀，仲俾人并咗一餐， 哎呀， 好想知啊！ 咁又约出嚟， 其实冇 安慰一下先， 唔系离经半途得咁紧要啊！我想讲你唔好以为话，哎，未谂住啊，做校服主题，哇，好曳啊，系咪先？校服主题、啊，即系本身你已经着校服噶啦，你夜晚再着校服，几曳啊，系咪先？最曳系咁啦，唔系并唔系咁啊！哎，有机会再讲啊，讲啲好笑嘢真系好好笑 啊！系啊，即系大家以前读书嘅年代同而家一个比对，一个比对之下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演进啊！吓，咁啊，首先咧讲过有少少关于呢一个嘅校际展啦，咁都同大家讲翻 主要其实我哋想讲呢个正经嘅嘢， 实在呢个非常之重要。 又讲咗嗰啲细路仔嘢， 但系好开心啊嘛！即系大家讲开呢个去旅行啊，去下呢啲联谊活动嘅时候，好咁啊，呢个讲下呢一个下个月咧就会举办嘅第二届大湾区香港学校教育展啊！咁啊，其实咧四个学校议会咧就一齐举办呢一件事啦。今次咧系第一次会有埋幼稚园。 园玩，咁、所以咧总共有成超过330间嘅幼稚园、中小学同埋高等院校咧都已经报咗名会参展嘅，部分嘅学校咧甚至乎系可以即场报读嘅添。嗱，据闻翻上一年嗰个经验咧，佢哋就话参展学校咧都有接近300张嘅申请表嘅。咁、但系睇翻其实近排呢一个嘅教育展当中会有啲咩嘢玩呢？先讲下个日期啦，12月13日开始，一连三日就喺亚博馆嗰方面咧就会举行嘅。今次咧当然会讲下一啲咩叫做人才家长可以做到即时报名啦，又甚至乎咧咩叫做港校圈啊，可以俾你一次过咧一站式做埋呢个报名平台，等更加多朋友了解完之后真系啱嘅即时报埋名添嘅。咁睇翻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咧想了解，譬如话我知道喺小红书上面啦，都有好多系啲唔同嘅版面咧就讲话啊嚟香港咧可以插班读边间啊，又或者咦我个小朋友去咗边间学校度面试啊， 又调翻转头我哋翻去湾区嗰度读啊，其实内地尤其是湾区嘅兄弟城市都有一啲港人子女学校啦，咁你都知道内地方面尤其是湾区嘅专上学府亦都有好多。我举个例子咧，譬如广州嘅中山大学咧，佢哋嘅医学咧系好文明嘅，亦都可以将个中医西用啊，西医中用两样嘢咧，其实即系进步得好快啦。即系之前都有喺另一个节目访问过一啲嘅嘉宾朋友，咁所以我觉得无论系港人子女北上去谋求一个学位读书嘅机会，以至系湾区嘅一啲朋友仔落到嚟香港去学习。其实两样嘢都可以做到个互联互通咯、 啊。系啊，甚至乎啱啱最新消息啦，就话咧港中心亦都加入咗呢个 DSE 嘅收生计划啦。咁即系话其实咧喺出年嘅学年啊，参加院校名单当中咧有145间内地高校咧系参与呢一件事，其中7间咧系新加入嘅，就系、包括咗港中心啦。咁整个一条龙如果真系铺得好嘅时候，真系可能唔少嘅内地朋友咧会想了解更加多关于香港，真系去到细年纪啲点样可以铺咧呢条路咁样咁。如果真的想了解多一点的话，纯粹看网上面的未必是适合你的一些评价。又甚或乎可能内地都会有一些比较感觉上哗众取宠的 account， 就希望得抢到你的眼球。所以是这样的话，与其去看一些比较未必真的那么中肯那么准诚的一些报道的话，不如真的自己下来看一 看。是啊，我觉得好啊，即家长都挺喜欢看展的，拿着一沓二沓的 leaflet 呢，以为是扭书，不是啊。我个仔升学嗰啲升学蓝本啊，升学指南啊，咁样 睇翻啲小学嘅排行榜，未必个个排行榜嘅排名嘅方式又啱自己嘅，咁啊最紧要适合自己小朋友去读啫。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咧内地家长咧都重视自己嘅仔女嘅学业系点样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其实原来咧喺内地家长咧对于我哋港校咧都有啲谬误噶，即系譬如首先咧佢哋会觉得，收费同唔收费嘅学校质素系唔系一样噶，定系唔一样啊？但系其实咧我哋香港学校都很有特色的，就算有没有收费都好，即课程上面都是多元化的，学习经验都是很丰富，所以都可以是学生的水平都可以很高，所以不一定说收费和不收费的质素会不一样。 我估计个教育呢大家给个名词呢难啲去互联互通嘅原先，但系多咗呢啲展览会好啲。头先 Vicky 讲嗰个系其中一个啦。我哋咧，譬如香港嘅朋友仔啦，譬如未有好多唔同嘅香港城嘅，依喺大湾区入边，即系咁多个城市入边，咁嗰啲香港城入边咧，最好就系可能有啲港人子女学校啦。但系除咗港人子女学校，有阵时我哋譬如翻到去內地睇到好多學校咧，都係市幾多幾多中啊，市二中啊，市三中，咁嗰啲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又可唔可以上去讀到咧？嗱，都有啲提問。第二就係內地咧好多實驗中學嘅，或者實驗小學嘅。我曾經有個朋友咧經過啦，搭車嘅時候話：，哇！這個實驗小學啊，即係佢派嚟做實驗嘅，即係科技學校嚟噶，定還是係佢係實驗性質，即係開出嚟睇下有冇人讀咁樣咧？咁即係嗱，呢啲係我哋照字面解，我哋唔懂嘅意思啊，有陣時就唔夠接地氣咯，梗係透過。即系当然啦，大电波都有好多唔同有资深性嘅节目，譬如有一个节目叫《湾区生活一小时》，你有机会又可以了解一下。 系啊，几时播出噶？ 系啦，礼拜六嘅，礼拜六朝头早嘅。好啊，你听紧晨光第一线嗰啲时段，你又会听得到噶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咁其实即系头先嘉明或者 Vicky 话斋，你又其实每年有好多唔同呢啲嘅高等教育展又好，或者同内地对接嘅教育展又好，好等大家多啲嘅认知咯。 系啊，因为咧。 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即大家不了解啊。咁其实就会引发到咧，就譬如内地生嚟到我哋学校读书啊，又或者我哋上去嚟到去读书嘅时候咧，都会令到我哋咧，当中有好多即系觉得担忧，有好多担忧，好多疑虑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都有咧，内地学生咧都可以预备一啲面试嘅小贴士咧，都可以提供俾大家噶。首先咧就系可以首先了解一下我哋，譬如嚟到中学啦，我哋中学其实而家有一个普教中噶嘛，又或者系粤教中噶嘛，都可以了解一下。原来普通话教中文同粤语教中文对你嚟讲个自己系边个信心大啲咧，又可以了解多啲啦。又或者咧可以首先去学少少嘅广东话，呢一啲咧都系如果内地学生嚟到我哋香港读书嘅时候，都有少少唔同嘅 tips 可以俾到大家。 No jump in the gun, but we're both still young. One day we won't be. Didn't know what I want till I saw your face. Say goodbye to the old me. Came out of nowhere, didn't give no warning. Pedal so heavy like the two most wanted.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tonight, but I'll be your shot. Smoke out the window, flying down the 405. I'll be your backseat, baby, driving you crazy anytime you like. Whoa, I'll be your shotgun rider till the day I die. Making waves in the wind with my empty hand, my other hand on you. Been a while since I have been trapped to pull away, but it's time for something new. Came out of nowhere, didn't give no warning. Pedal so heavy like the two most wanted.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tonight, but I'll be your shotgun. Day I die. Smoke out the window, flying down the 405. And I'll be your backseat, baby, driving you crazy anytime you like. Whoa, I'll be your shotgun rider till the day I die. 咧非常之厲害啊！今次佢憑住呢一張 Cowboy Carter 嘅專輯咧，雖然話佢 country， 有啲人又覺得唔夠 country， 但係佢話自己根本就係一個 country 人嚟嘅。Beyonce 嘅專輯啱啱上個星期五公布格倫美獎項方面有11個提名，即係話佢已經打破曬所有紀錄，佢係史上最多格倫美獎項提名嘅歌手，唔使女添啦，佢贏埋 JC， 贏咗自己老公添啦。OK， 咁啊，拭目以待啦，嚟緊嘅二月份就會正式有格倫美獎項啦。不過嚟翻我哋香港電台都有 pop。What's count 你啊？ 我是我是 DJ 的徒仔，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抒情歌，因为每当我受到挫折啦，总会有抒情歌陪伴住我的。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去了。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现已展开，即日起到11月17号登上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方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先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啊！今日咧聚焦讲下股票市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上个礼拜有睇港台电视，见到你、哦、做咗一个系啊第四季啊吓，我哋港股啊或者美股啦、啊，一个即系嘅少少嘅前瞻啦、啊，同埋分析啦、啊，咁、因为即系依家啊特朗普上场啦吓，咁啊个局面咧都系瞬息万变啦、啊，咁啊上完场之后咧，以为即系立即啊同内地嘅关系会啊紧密啦、啊，会有啲嘢会 OK 啊，唔系、啊，一嚟咧又想咧反制下先、啊，又想咧打下啲经济牌先，咁但系关于美国嘅本土方面咧，佢哋啊继续咧行紧 Trump trade， 你见到隔晚 Tesla 升8%，咁啊同佢关事啊 Bitcoin 啊，哇又爆咗上历史高位，哇86,000、啊、真系 to the moon 啊，到100,000真系不是梦啊！早三四个月睇嘅时候咧、好似同 Kenny 都系讲紧40,000+啊，即系都差唔多接近 double up 咗，都几夸张嘅升幅。OK， 咁啊逐啲同 Kenny 倾下偈啊，咁啊美国方面个市继续破顶，你嘅睇法又系点呢？ 通常傳統嚟講嘅話咧，就美國總統大選完咗之後嘅話咧，其實嗰、那個市況方面咧，第一個月啦，同埋之後嗰年咧都係升嘅。咁所以咧，過往歷史方面咧，統計都係咁樣嘅。咁啊，再加埋今次方面咧，就係、是、即係特朗普方面咧，就是、大勝啦。加埋咧基本上控制呢個係國會都冇乜懸念噶啦。咁所以喺推行佢嘅政策上面嘅時間嘅話咧，都係比較大家覺得會係暢順啲同埋快啲啦。咁而佢嘅政策當然就係包括翻就係呢個係大家都會覺得佢減税啦、增加關税啦，同埋亦都係咧鼓勵一啲即係比較大幅嘅減息啦。咁呢啲都係對於股市上面咧就係、是、一定係利好嘅。咁但係對股市利好係咪對呢個債市都係利好咧？咁就未必，因為所以你見到其實嗰、那個自從特朗普方面咧就係、是、勝算增加之後嘅話咧，我哋都見到10年同埋呢個係兩年嘅債息升咗上去嘅，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就係喺佢嘅政策之下嘅話咧，咁錢從何來咧？咁肯定咧就係要增加嗰個政府嘅舉債啊，增加嗰個債務上面嘅問題啦。咁所以對於美債上面嚟講嘅話咧，就有啲不利啦。 咁啊，美股方面系咁样睇法啦。主要角度讲翻港股啊，港股琴日咧最多曾经跌超过500点啊。咁啊，睇嚟大家对嗰个开会个希冀盼望咧，好似突然间咧烟消云散咁啊。不过都好嘅地方就系有99亿北水咧就力挺啊吓。咁啊，港股咧守住喺20,000点楼上，收报咧20,426点啦。咁啊，还原基本报啦，21,500点咧挑战唔到，咁啊上去咧杀晒啲红之后咧打翻落嚟啊，咁啊来回1,000点嘅都唔系好话唔上 ，OK。咁啊 ，Kenny， 今日你讲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好嘛？唔该你。 最主要头先你提到咧，都系嗰、那个人大常委方面咧嗰、那个。會議之後咧，嗰、那個國債嘅規模咧，即係地方債嗰個置換計劃，就得60,000亿啦。咁比起之前咧，就大家即係憧憬有100,000亿方面咧，就有啲失望啦。咁所以變咗就呢、這個消息上面嘅話咧，都影響咗市場嘅氣氛嘅。咁但係如果技術上嚟講，我哋都成日講咧，就晾住喺2,000点樓上嘅話咧，其實整體嗰個走勢都算係平穩嘅。即係我哋好多個禮拜都講咗20,000点嘅位啦。咁一路都係20,000点都叫守得住。所以我覺得個市況方面咧，暫時都係一個平穩先啦。咁要再突破嘅話咧，就而家下一個等咩咧？就等呢、這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啦。咁咧就係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啲再進一步嘅措施出咯。咁但我自己覺得就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嘅時間嘅話咧，可能咧都係要等埋咧美國下一次減息之後咧。中央先至睇下會唔會出一啲再進取嘅措施啦，因為12月份方面咧，美國都會係減息噶嘛，咁應該減息機會都係大嘅。 係咁啊，都認同 Kenny 嘅預測啊，咁啊應該12月召開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咧，可能先會有多啲嘅實際嘅刺激經濟方案或者財政政策出台，同埋下年咧3月舉行嘅全國兩會咧，可能有機會了解更多。好，環節最後咧同 Kenny 傾埋呢一個啦，咁啊，李志和博士咧咁啊離開咗我哋。 技啦。咁、要知道咧，其实对于成个澳门博彩股啦，即系嘅板块咧，其实过往咧，即系嗰一两年都少少感觉到啊，要转型啦，或者咧都真系见到哇，即系股值啊或者股价咧都相当低残。讲紧系成个澳门豪赌股嘅板块啦，咁样嚟紧嘅新气象又会点咧 ？Kenny， 你又点观察咧？交俾你去多分享好吗？唔该。 好啊，這個澳門方面咧個博彩市場的轉型，我哋都又係講咗超過一年以上啦。咁咧就雖然咧就係睇翻啲數字上面嘅話咧，就包括呢個係酒店入住率啦，同埋訪澳嘅旅客方面啦，基本上都去翻疫情之前嘅水平，甚至冇略為高咗啲添。但係咧就整體個博彩收益咧就當然去唔到啦，因為始終嗰個模式上面轉變咗咧，就由過往係即係 VIP 呢個係即係貴賓廳係帶動咧，就轉為中場嘛。咁而家基本上就中場佔嘅收入嘅比例更加大，咁呢個咧就當然會令到個轉碼數係會細咗啦。但如果你講淨贏率咧，相對嚟講其實係高啲嘅，即係 profit margin 高啲。但係咧計埋其他嘅配套嘅開支嘅話咧，可能就會令到佢哋嗰個回報率下降，因為始終之前我哋都提過，就話如果你以中場為主嘅，咁必須要增加好多啲係休閒設施啊，必須要增加好多其他嘅非博彩嘅業務，咁呢啲通常回本期比較長噶嘛，咁所以你會慢慢由一個博彩公司嘅估值咧。轉向咧接近酒店，當然唔會去到酒店咁低啊，但係個方向就接近走向酒店嗰邊行，咁所以個 P E 相對嚟講就唔會以前咁高啦。 嗯，了解了解，咁投資者咧就要自己多做功課，了解多少少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啊，聽日再同你傾偈好嗎？多謝你。 OK， 拜 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全球供应链正在面对持续变化的趋势和挑战，供应链管理作为企业营运的引擎，对于应对不确定性，推动企业未来发展发挥关键的作用。为了更加深入分析全球经济发展对于空运、航运、物流以及就是供应链管理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再度就是携手合作，在11月18号以及19号在湾仔会展举办第14届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简称 LMAC。咁我哋今日好开心啦，邀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部副总监李家邦 Bradford 去到介绍一下。早晨啊 ，Bradford。 早晨啊，小白。 Bradford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嘅 LMAC 咧？ 好啊。LMAC 作為供應鏈旗艦的活動，我們目的是推動物流、航運、空運以及供應鏈管理的發展。我們 LMAC 的會議提供了一個國際交流平台和一個合作的平台，給來自全球不同行業的專家、品牌管理人員和政府代表一起去探討行業的發展潛力和創新的方案。 Bradford， 今年的 LMAC 內容好像相當精彩，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聽眾介紹一下呢？ 是啊，今年 LMAC 其實我們邀請了超過70位業界權威和專家，既有政府和國際機構的代表，亦都有多位物流業界和供應鏈的權威，還有知名品牌的貨主代表等等。今年呢這個會議除了再次邀請到我們國家的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出席之外呢，我們更加首次邀請到不同的東盟國家的官員參加，包括馬來西亞交通部的部長、柬埔寨公共工程和運輸部國務秘書、老窩的公共工程和運輸部副部長以及越南交通部副部長等等。我哋希望咧，藉此咧就向內地同埋全球商界推廣香港嘅專業服務同埋優勢。東盟嘅參與同支持咧，亦都鞏固以及提升咗香港國際航運中心以及航空樞紐嘅地位，以及超級聯繫人嘅角色。 唔知道今年 LMAC 嘅主題係啲乜嘢咧？ 今年 LMAC 咧就以塑造未來供應鏈、強韌和永續為個主題。我們將會集中討論多個行業關注的議題，包括供應鏈多樣化及新市場機遇、綠色發展和綠色能源，以及創新科技這三大焦點的議題。另外我們還會剖析全球的貿易和供應鏈的最新的趨勢、可持續發展等議題等等。 务求咧希望可以联系到环球嘅业界，分享市场灼见，并且共同去探索商机。 系 Blackford， 其实咧见到而家好多嘅企业都非常之重视可持续性同埋使用绿色能源嘅，希望减少碳足印。咁啊喺 LMAC， 我哋系有啲乜嘢嘅环节都可以了解到呢一方面嘅议题咧？ 你講得好啱啊！今屆 LMAC 咧，其實我哋設有一個全新嘅一個專題環節，個名咧就叫做綠色能源論壇，探索新能源，邁向零排放。咁我哋特別咧請嚟咗國際企業代表，同大家去探討促進能源轉型嘅策略同埋技術。咁就例如譬如輕氣啦、氨啦、液化天然氣啦，同埋可持續航空燃油等等嘅替代燃料咧，以及儲存嘅方案咧。咁同時，我哋亦都會請到全球最大貨運嘅公司嘅代表去分享點樣可以將持續發展融入企業核心價值同埋業務目標等等，以應對循環經濟發展帶嚟嘅機遇同埋挑戰，實現企業可持續嘅發展。 我知道咧，而家供應鏈同埋企業都係面對住好多唔同嘅挑戰嘅，有冇啲新嘅商機其實係可以透過 LMAC 嗰度學得到嘅咧 ，Bedford？ 今年呢，我哋另外仲有一个新嘅环节，就叫做开拓新贸易路线。咁呢个环节呢，将会探讨新贸易嘅路线啦，同埋剖析点样透过开拓亚洲同埋中东市场，实现咗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呢缓解个风险。咁帮助与会者呢全面了解当地营商环境，找紧机遇。另外呢 ，LMAC 亦都設有空運、航運同埋供應鏈管理嘅專題環節，我哋請到多位業界嘅物流同埋供應鏈專家進行深度交流對話，分享佢哋嘅獨特嘅見解同埋寶貴嘅經驗。 而家咧越嚟越多創新嘅科技啊，咁呢啲嘅技術唔知道又點樣可以優化供應鏈嘅整體運作咧？ 咁大家就要嚟咧 LMAC 嘅創新對話，即係 LogTech Forum 啦。我哋请咗几位全球十大货柜运输公司嘅代表，同大家咧一齐去探讨点样去利用各种嘅先进科技，例如大家成日听嘅人工智能啦，即系 AI 啦、大数据啦、机械人啊、无人机等等，佢嘅整合、优化同埋点样提升整体个供应链嘅效能噶。 诶 ，Bedford 啦，除咗咁多场精彩嘅专题环节之外，唔知道仲有冇啲实用嘅环节可以俾参加者学到一啲非常之实用嘅技巧嘅咧？ 今年 LMAC 咧将会继续举办工作坊，题目咧就包括大家成日挂喺口边嘅 ESG， 即系环境、社会同埋管治，咁就电子商贸啦，同埋青年嘅培育，我哋都会包含嘅。咁我哋今次咧仲首次举办咗一个空运业减碳排放工作坊。另外仲有一个咧，就叫清真物流嘅工作坊。咁届时咧，我哋将会深入讨论咧，清真物流喺整个供应链个过程入边，点样可以达至到无缝整合呢，以确保遵循咧相关严格程序，同埋符合清真要求同埋法规。咁值得一提咧，就系首届嘅香港物流新锐大奖颁奖典礼咧，将于 LMAC 期间举行。我哋目的咧就系想表扬同埋鼓励唔同物流领域有出色贡献同埋有卓越表现嘅年轻物流人才，咁藉此咧俾大众去了解一下现代物流嘅行业前景，从而吸引到更加多嘅年轻人咧投入物流业，进一步推动香港物流业嘅发展嘅。 有咁多精彩活动同埋重量级嘅嘉宾，我相信与会人士一定会获益良多啦。各位业界人士记得把握最后嘅机会，喺11月17日之前咧浏览会议嘅网页www.almac.hk 登记啦。今日好多谢 Bedford 咧，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有关于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 LMAC 嘅资料，亦都可以致电1830668查询嘅。唔该晒你 Bedford， 我哋下次再经过。 多谢你，小白。 拜拜， 拜拜。 狠狠找缺口，叫出几句的恨。 just be happy by myself. Forget everyone else. Sorry to my day. 快面给他投生了。Happy by myself. Forget everyone else. Never let someone love someone else. Hope it doesn't break my heart. 几喜欢的一首作品，它的名字是张慈豪 Aska 全新作品《宇宙逃生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八点半之前提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5度气温，相对湿度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暫控三名年齡介乎58至63歲男子，合共一項謀殺罪。警方在過去的星期日拘捕三人，他們涉嫌同同日在青山發生的一宗謀殺案有關，案中一名34歲男子死亡。案件今日上午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拘捕另一名涉案59歲男子，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12月上旬向警方報到。銀河娛樂主席兼執行董事、嘉華國際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呂志和上星期四辭世，享年95歲。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呂志和備受社會各界尊崇，他對呂志和的辭世表示哀悼，並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李家超讚揚呂志和多年熱心貢獻社會，並在2012年獲頒授大紫荊勳章。他是成功企業家，多年來積極在內地、香港以至全球推動慈善和教育事業，尤其關心年輕人教育和科技發展。呂志和亦在2015年創立國際獎項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表揚以無私大愛為推動世界文明發展作出貢獻的人士或者團體。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桃枝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8.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桃枝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桃枝今日大部分时间仍然同本港保持约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同它相关的强风仍未影响珠江口一带。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午夜12点。随着桃枝靠近华南沿岸，在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该区的风力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明日日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桃枝在星期四朝早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届时桃枝的强度、它烈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 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天文台发出嘅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天色好转。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日经平均指数报39,743点，升2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3.59美元，卖出26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53.64，瑞士法郎0.881，加元1.393，人民币7.216。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66，欧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呈祥道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呀。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埃索油站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车龙在元朗公路近住南地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而家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我识得揸两个辘，又识得揸四个辘，仲识揸小巴、揸的士、揸巴士，劲唔劲先？ 但我劲啲，我识得珍惜食水啊！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阿峰，话俾各位司机知啦。洗胎洗拎嗰阵，唔好用水喉直接冲，可以用水桶装水，再用洗胎拎工具擦洗干净，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我是 DJ 课堂考验学员们声音运用、创意和想象力，到底他们对自己的表现又有什么评价？ 上台的时候真的震撼，我就不断跟自己说 pick up 翻，因为我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很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自在地去倾偈啦。 就是龙哥都说了，就是我的声音比较有 character， 但是同一时间如果你太有 character 你就少了很多变化。 如果想收睇卡碎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其二啊，今日最高气温咧去到28度啊，咁但系咧其实都属于系凉凉地嘅，都系有少少风嘅，因为咧天晴啦，但系咧就会吹呢个东北风啊嘛，所以适合咧今日尝试下饮一杯花茶。你哋中唔中意饮花茶噶？ 中意噶，梗唔中唔想饮太多咖啡嘅时候都会想转一转杯花茶，系啊。 多数饮 眼咯， 女士多数饮花茶嘅时候就系攞嚟打卡咯， 都系嘅， 系咪？ 都系嘅，靓啊嘛，有啲真系好夸张地靓噶， 系啊，真系 成朵花喺入边，即系成杯都系花嗰啲咧。 我见过咧，有一啲一壶玻璃盎咁样啦，玻璃嗰啲壶啦，然之后入边一劲大朵嗰啲菊花咯， 系咯， 一冲咗水之后佢就会好靓， 好 彩 你 讲 呢一个呀。啊、我都有喝开花茶。 你有咩呢？ 菊花茶不是花茶。 喝茶那种。 菊谱这样是 吧？正和菊谱。 或者凉茶那些菊花茶。五花茶不是花茶。 那 五种是什么花你答不答到？我都答不到。我都答不到。我都答不到。即刻讲了答不到先。 不过我想说呢，刚刚我不是去了土耳其的。原来土耳其都很喜欢喝花茶的。 他们是不是洛神花茶？ 他们不是，他们有柠檬茶，柠檬薄荷叶茶。哦、然后有一个就是鼠尾草茶。我都试过，但是呢我不是很喜欢。那些金金地的味呢，我觉得我都是喜欢喝返啲普洱嘅。嗯。红茶嗰啲我都喜欢喝嘅。咁、但係嗰边嘅花茶呢，佢哋直情係会好似呢当嗰啲我哋平时呢如果有少少感冒会喝咩，你哋会唔会喝啲凉茶？ 我自己会。可乐冇姜喎，我係。可乐冇姜喎。 佢哋呢就係喝花茶㗎喎。佢哋会觉得总之我有少少感冒呢就喝杯花茶就冇事㗎啦。即係佢哋会有呢种感觉嘅。但我哋呢就係有少少感冒喝杯凉茶不如咁样㗎嘛。咁但佢哋嗰边呢都係好兴喝嗰啲花茶。甚至乎呢喺嗰啲嘅买手信嗰啲铺头呢，佢哋直情係有唔同类型嘅花茶。係全部呢係譬如係有嗰啲蝶豆花全部係晒干晒俾你呢一斤一斤咁样买。咁但係本身花茶呢我自己呀就觉得有啲甜，所以我自己都冇买到。 我都知道咧，近年有好多随就住呢个花茶嘅市场咧，好多新式啲嘅产品啊。以前譬如话有气饮品咁样样啦，都系一系就酒精，一系就汽水啦。但系而家都好多咧，真系茶做个主打嘅一啲有气饮品，咁就包括咗有啲有气茶咧。其实个价钱唔平噶，但系咧又真系几好饮。 有气茶， 有气茶，有啲真系佢包装咧变到好似一支支酒精饮品咁样样咧，系靓嘅。佢好似包装成支香槟咁样样，但佢系有气茶嚟嘅啫。 哦，咁但系夏天咪啱饮咯。 我知你讲边嗰个。 系啊，即系有啲本地品牌又有啦，有啲就系 英式嘅又有系嘛。 系啦，玻璃樽嘅亦都有细细支嘅，咁亦都好靓，好骨子咁样。 哇，送俾女孩子系最好呢啲礼物。 或者佢啲真系一啲女孩子嘅 party 啊，一个下午茶咁，你整杯有气花茶咁，系咪又靓晒先？ 一讲起花茶就谂起打卡。 O K， 你哋喺呢个维度嗰度多讲啲。其实我都真系参与唔到，同我头先讲嘅五花茶同埋菊普系两件事。 阿叔杯滚水。 阿叔都是行翻出去先，咁总之今日要做嘅嘢系咩啊？ 系饮一杯花茶暖一暖身。 好啦，咁啊，好，既然暖身啊，讲下啲健康医学嘅嘢，交俾咧小明医生同埋嘉明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早晨嘉明。 今朝讲嘅呢个话题呢，唔知听住晨光嘅听众有冇试过呢？ 係啊，我哋一先生都係讲 肠胃啊、肠癌嘅问题先。 好， 嗱，而家我哋成日话要早啲去揾啊，有冇大肠癌啊嗰啲咁样啦。 嗯， 譬如你大便有血啊，突然间有转变啊咁样，就会去做大肠镜啦。 系， 但系好多时候咧，你嗰个大便嗰、那个，你揾到，咦，系真系有啲血、啊，唔系真系肉眼睇到，系发觉有啲血，但系咧。你做大腸鏡又冇乜嘢喎，又大概有50%咧，你睇唔到有嘢嘅。咁但係又有血，咁啲血從何來咧？咁佢哋係咪喺個胃以上咧？譬如呢、這個食道啊、口腔啊、喉嚨啊嗰度有血，咁啊一路流落去，變咗驗到嘅大便咧？是有血的成分呢？ 啊，之前听过话咧，要睇翻个血的颜色都可以有啲指示噶。如果是鲜红色，就近出口多啲嘅。 冇错啦。但系我哋是用呢、這个化学的物质咧、去测试有冇血嘅。咁啊，发觉咧，即系喺一个荷兰的研究咧，如果你是喺大肠啊嗰啲地方，你是找不到咧，咁你有可能咧就喺再上啲嘅地方啊，即系譬如。食道啊，再上啊嗰啲，系啊，发觉系有啊，但系真唔喺大肠。 哦， 但系咧，其实咧喺三年嘅研究咧系好少，系少过1%嘅。 哦， 啊，所以咧呢啲亦都系好头痛嘅问题，睇下我哋以后咧有冇咩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 哦， 系肚痛嘅问题。 嗯， 肚痛问题咧，细路仔系常有嘅。啊！一二三，你叫做功课肚痛啊，食饭啊肚痛啊，咁啊，好快脆又唔痛啊，即系一分钟就唔痛。咁啊，我哋通常就玩啊，摸一下小朋友，你个肚好多虫喎、啊，阿妈当头面都 惊抹地， 啊，我好多懒虫喺度，要捉晒啲懒虫先啦。 系啊， 嗱，但系咧，外国有个案例啦，40岁男士。成日咧喺个肚脐附近个位置咧肚痛， 哦， 验血啊，照 X 光啊，乜嘢都揾唔到，照大肠镜啊都系睇唔到，结果咧就真系痛咁、啊、样，系、用个电脑扫描咧一路揾到喺呢个小肠个位置度咧就是、有啲肿胀啦，咁、用个特别嘅镜睇小肠啦，咦，发觉嗰度有啲损，然后发觉有勾虫。 哎、 有啲寄生虫、勾虫咧，系黐住喺嗰个小肠嗰度嘅。 哇，勾虫个名字都有啲惊、啊，系咪真系有个勾噶？ 系啊，嗰啲虫个头嗰度咧，有啲系好似个勾，一二三就走实。 哎哟， 嗰个喺个肠入边咁样唔走噶。嗱，喺我哋嘅细路仔年代啊，五几年、六几年啊咁样生虫系好多噶、 嗯， 但系而家咧已经系好少啦。咁我哋咧就要喺大便嗰度睇虫蛋，但系如果有呢个勾虫嘅话咧，无论大人或者小朋友咧，会时时肚痛啊，严重嘅有呢个大便有血啊，令到你有贫血、啊，因为佢食走你嗰啲营养啊嘛，缺铁啊，又或者个人咧因为唔够营养啊，蛋白质唔够啊。令到佢咧生長唔好嘅，咁啊喺呢個發展中嘅國家咧，係一個生蟲咧，尤其係呢個勾蟲咧，係第一個係貧血嘅最常原因嘅。啊，所謂啲勾蟲咧，佢喺邊度咧？多數佢喺呢個濕潤啊、暖嘅環境嗰度咧生長嘅，咁尤其喺呢個泥土嗰度啊，人係點樣染到咧？譬如嗰啲食水啊、食物啊，有啲勾虫嘅蛋啊，诸如此类咧，咁啊，你不小心食咗啦，咁啊就会慢慢喺入边嘅土入边生长啦。又或者佢喺泥土中，咁啊，你哋咧就有阵时咧就系唔着鞋啦，咁喺度行啦，啊，呢啲系好诗意嘅嘢，系嘛？咁啊，点知诗意咧，即系嗰啲勾虫啊，哎，啱啦。一咬就咬住你啲皮肤、 哦， 就捐入你嘅身体啦。尤其咧系当呢个落完雨啊，泥土好湿咧，咁佢系周围活动咧，你嘅脚又活动，一脚就踩咗落去啦。 哎 哟，咁啊，而家咧因为全世界嘅气候变化啦，越嚟越热啦，咁呢啲咧，喺呢个 熱帶地方啊，或者其他地方呢，以前冇咁熱嘅，冇咁濕嘅，而家都有啲咁嘅情況呢，亦都係越嚟越多地方呢係俾呢個鈎蟲生長嘅機會嘅。你喺呢個鈎蟲嘅恐怖之處呢係點樣呢？佢入到條腸呢，佢就會生蛋，係生幾多呢？可以生成一萬隻一日嘅。 咁多 啊 ,10,000。一萬隻，係啊，生好多蛋嘅，係啊，咁啊，真係點搞？嗱，如果你呢個生蛋之後咧，佢就會變咗幼蟲。喺個幼蟲咧，啊，譬如喺嗰度，喺泥土嗰度一路成長啦。呢啲幼蟲咧，可以兩個禮拜唔食嘢咧，走嚟走去嘅。嚇，咁如果真係有咧，我哋要點樣知道係要生蟲咧？嗱。好少嘅鈎蟲影響到咧，係冇病徵嘅。咁然後你發覺，咦，俾蟲咬嗰個地方咧，你會好痕啊，或者嗰度紅紅地啊。當然，好嚴重，好多嘅鈎蟲就會肚痛啊，唔想食嘢啊，個人越嚟越輕啊，好攰啊，貧血啊咁樣樣嘅。咁如果真係我哋有嘅話咧，見到嘅話咧，我哋咧就立刻係要。去驗呢個糞便，睇睇有冇呢啲鈎蟲嘅蛋啊！你或者連睇到啲鈎蟲添。好在咧，如果你有咧，我哋係有藥醫嘅嚇，有藥食三日嘅藥咧， 哦就得㗎啦， 就得㗎啦。 哦，咁都放心啲。 最緊要你最緊要諗到，咦，真係有呢個問題喎嚇，咁要對付喎。咁啊，但係記得鈎蟲唔係淨係愛食人類嘅。猫狗佢都惹到嘅， 哦， 系，因为咁样啊，猫狗又近地方，又成日都系行 嘅 啫嘛， 又系， 佢哋 必定系赤脚 嘅， 都唔系嘅，有啲出街会着噶， 系咯，出街会着嘅，但系好彩香港咧就冇咁多，通常都系行石屎地多啲，系嘛，出街啊，放狗啊都喺街嗰度啊，咁佢哋咧亦都有皮肤感染啊，呢个或者肚屙啊。亦都可以有大便有血啊咁样，咁我哋呢啲咧系当然咧要揾兽医，亦都系咧要医治呢个鈎蟲嘅问题啊、嗯。所以咧世间系好平等嘅，唔系净系人类有病，猫狗一样惹到呢啲寄生虫噶。 嗯，唔该晒小明。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嘉明，关注你的身心健康，找来专家每日和我们晨光第一线不断发放。小明嘉明关注你身体健康，还有家长下排学堂，由专家关顾你的家庭关系，每日为你增添幸福感。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嘉明、 Vicky 船仔。 见到了，传来六个字，竟清仍掉锁匙。我居然亦可以有救换我的快活事。我再到这里变那里，悬疑沉重是突然没留下可言，自飞线再无迟，像跳进我。三个意，自若后便认自我，如从来并未爱过，陌生的事只愿望越像是内核。复活后如何做我？为何年月夜计错 ？My heart is beating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Oh baby, what should I know? Hold me tight and dance with me and stay with me and one and two and sing with me.The sky might fall and I'm fading like a dying star. I'm floating in a darkness now. I'm lost. 看过去撞到了哪里，如无人过路，使我不再认得路。我出逃，但每步像吻像吻不破破梦。 带嚟 Edgar 江海嘉《陌生之城》。 2024年嘅11月12号星期二，唔知道你出街之前着对袜系咪都会衬过下套衫呢？如果今日叫你两对袜都唔一样咁样着出街，你会唔会愿意？今日系奇怪袜子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细个学折纸折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挚又回来。游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历奇。是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卑。花我不生的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途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花我这一身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门去路再起，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 要着两对不同款或者不同颜色的袜出街，可能会令到人尴尬。原来奇怪袜子日是成立于2017年，这一日不单止是庆祝大家可以自由地去着不同的袜，亦都是希望透过这一日表达拥抱差异和尊重其他人的想法，同一时间亦都希望透过这一日提高大家对校园欺凌的重视，可以令小朋友又或者学生勇敢地站起身反对欺凌。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与别不同的，不应该因为他的选择而觉得奇怪，反而我们应该要互相尊重而不是取笑他们。所以在今日，你都可以一起在衣着上面来去支持这个日子， 唔知你今日又会唔会愿意着对鸳鸯袜出街呢？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将近九点，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升势延续啊，三大指数再创新高啊，其中道指同埋标指咧分别啊首次升穿咗44,000点同埋6,000点收市啊，道指有得升啦，升304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点啊吓，咁啊啲 Trump Trade 继续升啊 ，Tesla 咧升8% 啊，咁啊啲虚拟货币资产咧都水涨船高啊，嗱港股 ADR 真系争少少啊，要跌啦，跌149点啊，其实琴日咧港股已经跌咗300几点噶啦，今日有冇机会咧下市翻落去20,000点楼下嘅水平咧？真系要密切观察下市况嘅变化，因为咧隔晚美股嗰边咧，即系香港嘅裕托证券啊、大型蓝筹嗰啲咧，基本上咧可以话系全线下跌嘅，咁所以今日开出嚟咧有机会都争跌啦。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多啲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啊，消失的地图继续邀请到旅游博客 Nana 喺度嘅。早晨 ，Nana。 早晨，小八。 系啦，上个星期咧，我唔觉意又讲多咗呢个新加坡嘅食物啦。咁啊，今次咧就要揾翻 Nana 咧，就讲翻到底喺新加坡有啲咩地方啊？呢几年其实都几 hit 啊，几多人去玩嘅咧。 其实我谂最出名都是牛车水啦，点解大家 去过新加坡都一定会去到嘅？咁呢个地方系算系 China Town， 咁佢成个位咧，其实点解叫牛车水呢，就因为嗰时话用牛车去装水，所以就真系叫牛车水。咁佢嗰度就好多中华嘅文化同历史啦。咁同埋你知道新加坡其实除咗China Town 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国籍嘅人。咁所以其实佢哋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哋嘅风情，尤其是唐人街、 印度啦、马拉啦都好多、 是印度馬拉都好多啦，咁佢呢個牛車水嗰啲巷仔啊，同埋廟係好多嘅。咁、如果你想了解多啲佢哋嘅傳統文化咧，咁佢個建築你會睇到好靚啦。咁佢嗰度就有個好出名嘅叫做佛牙寺嘅龍華院。咁、嗰個位其實一望落去咧，就已經係成個好壯觀嘅一個廟啦。咁啊紅白色嘅建築嚟嘅、有少少似係中國式嘅。 有時拍戲都會見到呢、這個，見到佢哋嗰啲劇集啊咁樣嗰啲。 咁其實咧，佢哋就好特別嘅，因為其實佢哋咧啲廟咧，就算係兩個唔同截然不同的宗教或者他们的庙是拜的是不同，他们都可以拍在一起拜的、拍在一起拜的、他们拍在一起拜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好像很 contrast 很大的感觉、你就会形成了一个对比、即是你看到他隔离好像中西式的感觉、他这间就是专是供奉这个、佛牙的， 是 但是入到他们的庙其实可以免费去看，但要注意就可能他们的庙的时候可能都是要穿上一些不可以露齿、看到膊头、有些服服饰、 这个真的要温馨提示大家，因为现代人的衣服都 cutting 都挺估不到， 系啦，即系你讲啱，有阵时譬如攞匙啊，攞膊头啊，咁如果系嘅，就譬如准备定披肩咁，笠翻靓靓地咁样尊重人哋，可能会唔会好啲咧？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佢哋都唔会俾你唔俾你入嘅，但系都唔会咁衰，佢哋都系会，佢哋就系知道你哋啲人成日着衫都古灵精怪，咁佢都有特登俾啲衫系俾你去借俾你去入去用。 哦，佢哋都。即係都估到大家係點樣㗎啦，係 啦 係 啦， 佢哋都好捉到呢個時裝嘅趨勢。 係啦，咁呢個廟就依間龍華苑就唔細啦，咁但係咧其實入面有冷氣可以涼，好舒服嘅入到去。咁佢亦都係一個好中國唐朝式嘅建築啦。咁佢喺隔離咧，其實你仲有附近就有一間叫做瑪利安曼嘅興道廟。咁咧佢成個廟咧好似係一個尖尖地嘅塔向上，咁就好多公仔喺出邊圍住。 咁似譬如內地啲咩七寶塔啊，類似呢類型咁樣嘅 好多雕像，就充滿色彩嘅。咁就好多人走去打卡，咁佢門口咧亦都有好多好似有呢個神聖代表嘅牛牛咁樣擺喺度嘅，咁入去咧就一定要係除鞋啦，咁亦都係一個充滿印象神話嘅一個廟嚟嘅。咁你聽完我講頭先講一個咧就係中國式嘅廟，一個咧就係印度式嘅廟，但係佢哋拍埋一 成件事都非常之新加坡， 係 係，因為正如佢哋有咁多唔同嘅種族都係住埋一齊一樣。即係連埋佢哋嗰啲廟啊、嗰啲字啊，都 係 擺埋一齊。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好神奇。咁就係咧入到去咧，就唔好亂咁影相啦。因為其實佢唔係唔俾你影嘅，但係咧就可能要你俾錢。 哦， 即係要添香油，你就可以影啦。係，佢哋有講明嘅。咁你所以啲人你通常就喺出邊咁樣影咗相打卡就算。 咁人哋入面都好多嘢睇嘅，咁如果大家打卡嘅又唔好淨係出面睇， 因 為入去囉。 因為嗰度成個 area 好多啊，真係，即係你唔係淨係去呢個廟，咁可能仲有啲教堂，咁佢仲有個叫做滋味回教堂咁啦，咁都係啲綠色嘅建築。 回教嘅呢個就 係啦係啦，佢係一個清真寺嚟嘅，其中一間嘅清真寺，咁亦都係最早期嘅起嘅一間清真寺。咁呢佢就會有個圓拱頂，即係佢哋好出名嗰、那個，咁佢兩邊咧就係兩支好似突出嚟咁，佢個清真寺，咁就佢係用個薄荷綠色去整出嚟。 哦，咁同我哋彌敦道尖沙咀嗰邊嗰個都好不一樣喎。 係好不一樣啊！我哋彌敦道嗰個係純白色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佢係再正方少少嘅。咁佢嗰個咧個感覺就好似係你豎起咗兩支耳仔向頂咁樣。 哦， 係啊，咁個建築係拉高咗嘅。係。咁但係咧，佢亦都係有分咗唔同嘅區域去入去啦。咁如果你唔係回教徒嘅話咧，就唔可以行去有啲位嘅地毡嘅，即係佢淨係俾佢哋嘅教友可以行嗰條路入去，係咁呢啲就注意翻，因為其實佢哋每個嗰個廟啊，或者佢個教。佢哋教會啦個要求都唔一樣，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尤其是真係頭先講著衫，係咁另外咧喺依度附近咧，其實仲有一個叫做牛車水大廈，就即跟翻個地方名嘅。咁呢個大廈咧有少少似我哋喺尖沙咀嗰個重慶大廈嗰啲感覺，個門口有啲似，個門口真係有啲似嘅， 即係個風格咁樣， 係啦， 都唔係話全新咁樣，其實都有一段歷史㗎啦， 係啦，都有啲歷史嘅，咁佢有賣衫啦，亦都喺二樓會有熟食中心咁，咁咧你可以係佢哋貨，你係可能買完衫就可以即刻食嘢咁樣。系啊，咁佢嗰边熟食中心好多，好出名。因为佢牛车水其实最出名就系佢哋嘅嘢食。咁佢哋有好几间嘅熟食中心嘅。咁无论系嗰个麦士威嘅熟食中心啦，或者呢个方林巴萨嘅熟食中心咧，都系好多人都中意去食嘢嘅。 哦，头先嗰个西嘅巴萨嗰个即系街市嘅熟食中心啊。 系啊，街市嘅熟食中心。 系啦， 你都有去过？ 唔系，我个听到个名叫巴萨啫嘛。 系，但系咧佢 马拉话。 马拉话系啊，原来系马拉话嚟噶。 系啊，我细个即系屋企人都系讲。话我系去加士，去巴萨咁样。 哦，去巴萨咁样。 系啊。 哦，我学到 啊 又。 系啊，都几得意啊！咁但系佢睇到佢呢一个位咧，牛车水，佢真系好多唔同嘅寺啊、庙啊、清真寺啊，都齐晒喺度。其实你谂住去影相呢一类型嘅建筑物嘅话咧，其实都几多的。 系啊，好多打卡嘅位啊，真系。 但系入去就真系要睇翻人哋嗰个嘅守则啦。 系啊。 使唔使除鞋啦？可唔可以影相啦？啲衫需唔需要就整理一下啦？咁样。 係啊，其實你要注意好多佢哋尊重翻佢哋個傳統。咁另外就係佢哋可能出名食嗰啲咖喱啊，咁你就可以試下佢哋嘅星馬菜。咁就喺嗰邊就行完就可以食啦。咁但係唔係，我話我好熱，唔想喺條街度咁樣行。咁其實嗰度咧都有個 shopping mall 都係出名嘅，叫做唐城坊。咁嗰度咧個 shopping mall 咧係唔係我哋香港嗰啲咩 IFC 嗰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但係佢都係一個比較雙城咁啦，即係比較舊少少嘅， 好似90年代， 系你有少少似 九十年代， 系啦，但系干净嘅都 系， 咁你就会可以喺入边又可以行街啊食嘢啊，咁有好多人咧喺入边可能会买手信，可能食嗰啲喇沙咁样， 吓 系、哦、都好出名嘅。 咁入边仲有啲咩特别嘅手信？其实都几啱我哋带翻香港买俾朋友咧。 佢仲有个新加坡限定嘅杯面，好似话即系系啊，真系好搞笑，佢有好多依啲嘅。 哇、哦，呢、這个都 OK 喎。 系啊，新加坡限定嘅螃蟹杯面，好似系 螃蟹添啊。 系啊， 哦，新加坡嘅蟹系几好食嘅，其实 系啊， 我觉得几好食啊。 我又冇喺嗰边食过。蟹喎、 啊，可能我自己本身又中意食蟹咯。 哦，你中意食蟹嘅？ 系啊，佢啲炒蟹嗰啲都几好食嘅。 哦，新加坡出名系炒蟹都，同埋肉骨茶嗰啲系嘛？ 系啊，系肉骨茶。肉骨茶你喺新加坡有冇食咯？ 我有食过啊，我都、啊、我其实我周围都喺度食肉骨茶，但我发现咗个口味同香港好唔同。 点样咧？ 我觉得佢嗰、那个诶，嗰、个浓郁度咧系十倍咗。 哦，你觉得香港嗰啲淡得滞？ 香港嗰啲好淡，但系咧 你食嗰个多唔多胡椒味啊？ 都多胡椒喎、 啊，系嘛？ 系啊， 系啊， 同埋个汤都系。 佢哋有阵时咧，譬如新加坡又好，或者近马来西亚嗰边咧，佢哋都有饮呢个肉骨茶，咁啊，当地人叫做白骨嗲咁样噶嘛。 哦，白骨嗲， 系啊，佢嗌白骨嗲。咁佢哋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煮法或者品牌啦。咁我哋有阵时你想，譬如屋企我就咁纯粹自己想煮呢一个肉骨茶嘅话，其实你可以喺佢哋嗰啲东南亚嘅超级市场咧，佢哋有啲一包包咧，就好似汤包咁样嘅。咁嗰啲汤包咧就已经系可以我嚟煮到佢哋嗰啲都几好风味嘅肉骨茶。咁你再有啲譬如胡椒味重嘅咧，就自己另外再买啲胡椒，咁啊用嗰啲袋咧入住啲胡椒。如果你想再啲味重啲，你少少中辣嗰啲胡椒先，跟住即系入咗袋之后先中辣佢。如果唔系就散到周围都系啊嘛。佢哋就买啲排骨啊嗰啲咧，即系买啲猪肉啦，跟住抌落去就飞水，跟住一抌落去就煲煲煲煲煲煲咁。其实都唔使话好耐咧，就已经 听落好吸引， 系啊，已经煮到。同埋咧，佢哋我唔知道香港食呢个肉骨茶嗰个习惯系点样，但系如果譬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咁，佢哋有阵时食啲肉骨茶咧。佢哋中意配呢個油炸鬼嘅，我唔知 系 嘛，系當地都應該有油炸鬼一齊就飲下飲下，跟住就咁樣食，都幾好食喎， 有油炸鬼白飯咯， 係咯係咯係咯， 係啊，同埋佢啲肉係肉骨係即刻分離嘅， 係嘛， 即係好腍， 煮到好腍啊， 好腍嘅，同埋佢嗰藥材味好重， 係啊係。 咁你飲咗佢咧，真係覺得自己好似飲咗濃縮咗嘅肉骨茶，同香港好唔同。 有冇試過飲完之後覺得哇，全身都好似 即刻慶合， 即刻有內功咁樣， 即刻暖咗咯個人。 唔係唔係，其實當地都已經熱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新加坡天氣都還好嘅，即係可以嘅，因為佢哋都有商場有冷氣嘛。 係係係。 當然，如果你去到啲街嘅話，啲廟嗰啲佢就真係入邊先有冷氣。 嗯， 但係我觉得整体气温，佢一年四季都系夏天嚟嘅。 系啊系啊， 但系倾向其实都唔算太热，可能香港太湿啦。 香港太湿系，嗰度系都系热啫。 系啊， 又未必成日都系去到湿，不过嗰度都系多雨水嘅吓。新加坡如果我冇记错， 同埋整体咧，新加坡真系好干净，真系好干净。你点样去到嗰啲好似好旧嘅地方，你都觉得真系好干净。即系佢嗰个感觉就系，你就算去到庙街，你都觉得佢好似一个整齐嘅商场咁。 嗯， 咁你个感觉就会行得好舒服。 系 系啊，同埋佢哋卖嘅嘢好多元化。 嗯， 咁又见到有啲印度嘢啊， 系啊系啊，咁有啲呢个得意，呢个得意， 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咁佢除咗牛车水啦，咁其实仲有其实啱啱过咗啦。咁其实佢哋系有个好似节日叫做屠妖节嘅， 嗯， 系啊。咁我就去咗嗰边咧，其实系嗰个印度小印度， 嗯 ，Little India。咁佢咧成个环境咧就好多颜色、好彩色嘅条街啦。咁、 嗯、 我过去本身系谂住打卡，但我发现咗佢夜晚开晒灯嘅，即系嗰啲灯就唔系普通灯饰嚟嘅，佢连啲屋入边啲人都会点下啲油灯嘅。咁、 嗯、 原来咧佢哋喺呢啲个节日咧，其实就好似Halloween 咁。 嗯， 亦都係會俾糖人食嘅、 嗯， 但佢哋俾糖就唔好似好似會係叫啦，你俾糖我啦，如果我嚇你咁樣，嗯、但佢唔係嘅，佢真係 sharing， 好似慶祝一個新年咁樣嘅。咁、 嗯、 呢個係一個印度式嘅一個叫做排燈節，係咁佢就會全部家家户户咧都會擺曬燈啊，就好似慶祝呢個新年咁樣。咁就會係同印度嘅屠妖節同名，即係都係叫做屠妖節咁樣 嘅。哦，咁大家如果即係十月尾嘅時間。 系十月尾， 系啦。咁如果有机会去嘅话，咁啊当地可以感受一下呢啲嘅节日嘅气氛啊，吓 系啊， 系啦。好，咁我哋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Nana， 拜拜， 拜拜。 随住科技嘅不断发展，好多唔同类型嘅穿戴式医疗装置已经有好多人用啦。甚至而家可能你都有一只智能手表，可以追踪到我哋嘅步数，测量我哋嘅心率、血压，甚至系血糖。 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可能亦都要随时监测皮下组织液的葡萄糖水平，即是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要用一个血糖监测器。而现在你亦都可以用这些穿戴式的连续血糖监测器，加上用手机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提供即时的结果和建议。不单止可以帮到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还可以提醒他们在啱嘅时间注射胰岛素，甚至是调整饮食。不过大家都要留意，其实呢一啲穿戴式医疗装置亦都有一啲嘅限制，例如就系数据嘅准确性噶啦。虽然呢一啲装置喺测量方面已经有好大嘅突破，咁但系亦都有一定嘅误差。就好似用心跳监测为例，如果你佩戴嘅时候过松，有时可能系显示唔到准确嘅心率。同样，如果你要用智慧手表去进行一些血压的测量的时候，它的读数都可能不及传统的血压监测器准确。而且如果你是用连续血糖监测器来讲，因为血糖的水平其实变化得非常之迅速，尤其是在剧烈运动或者是进餐之后，其实相较起旧式的笃手指的血糖检测法，用这些连续血糖监测器检测皮下血糖可能亦都会存在时间滞后的情况。而且仲可能因为病人的体质差异会有所不同，而时间滞后的范围通常有几分钟至二十几分钟，所以用这些智慧手表的时候，记得要评估数据是否准确，而且要结合其他检查和其他临床观察来做出准确的判断。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 你看我所以回台上，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累到潮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八岁，你亦来拍掌，为再聚首拍掌。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It's a beautiful day。 九点二十三分，轻松少少啊，带来了汪阿姐的 Make My Day。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八点钟有咩睇咧？ 有呢个医生与你讲饮讲食讲健康啊。今集讲紧嗰个食材咧，就我本身好中意嘅，就系、是、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啲中意食嘅，就系、是、呢个鸡蛋啊、鸡蛋。咁啊，鸡蛋咧就又百变又万能，做主要食材又得，做配菜又得。你话差唔多人人，我谂好多家庭咧，屋企个打一个雪柜都会揾到鸡蛋噶啦。即系佢又方便又有营养，即系做甜品又得，做咸点又得，咩都得。听起上嚟咧，鸡蛋又健康又正气啦。但系又有啲讲法讲咧，话鸡蛋咧蛋黄啊会有呢个胆固醇问题。 系啊。 究竟研究最新嘅研究点样解释咧？嗱，我哋今集节目咧就请嚟嘅专家就同大家讲下。另外啦，亦都会请嚟咧呢个注册嘅中医，听下中医师咧点样讲下咧。有人就话啦，有伤口咧就唔好食鸡蛋，即系鸡蛋发啊嘛。究竟咩叫发呢我都唔知道，但系最紧要就系有伤口系咪真系唔好食鸡蛋呢？嗱，我哋今集听下中医师，睇下佢嘅专业嘅角度系咪真系咁样讲。节目咧亦都会带大家咧去参观一下咧我哋本地嘅鸡场。 場啦，睇下咧，仲有啲專家點樣咧幫助嗰啲母雞生啲靚嘅雞蛋。嗱，最緊要啦，蛋係佢哋研究出嚟生出嚟嘅啫。究竟點樣揀好嘅雞蛋咧？嗱，呢樣嘢大家要學下啦。咁啊，節目最後啦，又會請嚟廚師阿 Will Leung， 佢會教大家咧做一個創意版嘅三色蛋，亦都會邀請到阿靚女 Maggie 梁海玲上嚟試下呢個三色蛋嘅創意版係咩一回事。如果大家咧都對呢個雞蛋嘅研究同埋煮法有一啲嘅興趣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八點鐘醫生與你講飲講食講健康啊！ 其實我都有聽過一個講法啦，當然啦，唔知邊一個先叫真啦，即係頭先就話蛋黃啊，係咪有膽固醇？咁因為咧船仔好中意食蛋嘅，咁我每一日早餐咧其實都有兩隻蛋嘅，咁一定係食埋蛋黃噶嘛。咁我就曾經諗過會唔會太多膽固醇？點不知咧就有啲同事走嚟同我講唔會啊，其實咧呢啲嘅膽固醇咧係好嘅膽固醇嚟嘅，因為其實蛋黃咧係好健康又好好嘅營養價值，咁就叫我話唔使驚，食多啲隻都冇問題。嗱，咁所以究竟呢個講法邊個先係啱咧？咁另外啦，法嘅定義係乜咧？其實我都唔好清楚，我就以為佢一路都以為係咪即係代表個傷口會再容易啲發炎咁解？咩意思呢？其實係啦，究竟點解咧？咁大家記得留意住晚上八點鐘嘅醫生與你講飲講食講健康啦。去晚上十點半嘅豆塊去北美啊！今集又會帶我哋去到邊度一齊去試下豆塊咧？ 嗱，咁啊呢個節目係一個真人 show 嘛，咁啊豆塊有幾隊人？豆塊就係由呢個溫哥華去到呢個北美洲最東嗰一點嘅城市紐芬蘭省嘅聖約翰斯市嗰度啦，咁前兩集咧最尾嗰隊俾人哋拋咗出局啦，而家得翻四 pair 人去鬥快去到呢一個北美最東嗰一端啦。上一集都睇過啦，佢哋真係入咗去北極圈啊嘛，去到冰天雪地喺嗰啲冰嘅水面上面爬艇啊。今集咧佢哋就係由呢個冰面赫德森海灣嘅浮冰嗰度開始出發。嗱，嗰度浮冰咧，你會見到有海豹，咁啊好正常啦。仲有食海豹嘅北極熊，佢哋真係會睇到呢啲咁嘅動物。所以咧，佢哋頭嗰兩集大家睇咧喺個城市裏面覺得好輕鬆啦。嗱，去到咧佢哋真係去到冰天雪地之前又有啲荒漠，乜嘢地方都有。嗱，咁今集咧佢哋去到第五個中途站啦，亦都代表佢哋行到去佢哋嘅路程嘅一半啦。咁佢哋咧就會去到呢個北極邊緣嘅五大湖嘅岸邊，咁就喺3000公里以外嘅地方，叫做馬尼圖林島。咁呢個馬尼圖林島咧係地球上面最大嘅淡水島嶼，嗰、那個面積廣闊，可以容納廣闊到點啊？容納100多個內陸嘅湖泊咁大。 哇，好大喎、 啊！係咧。咁究竟佢哋點樣由一個冰天雪地嘅地方去到3000多公里以外嘅呢個極大嘅湖泊嗰度去揾佢哋嘅下一個 checkpoint 咧？之前嗰啲已經佢哋好難揾到公共交通工具啦。我相信呢一集咧係甚至乎應該係冇公共交通工具添。咁究竟佢哋仲點樣能夠前行咧？嗱，個前提就係如果未睇過嘅話咧，你要知道背景就係佢哋係唔能夠搭飛機，佢哋得好少現金，佢哋亦都唔可以帶智能電話同埋信用卡嘅。究竟佢哋點樣可以去到佢哋目的地咧？嗱，如果你都同我一樣咁好奇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10:30鬥快去北美啊！ 其實如果係去到嗰啲島又咁大，唔知道是不是撐船呢？ 其實佢哋都撐過下噶啦，不過你話去到3000多公里，我諗你坐船都覺得攰啊！你莫講話撐船，所以我唔知道佢哋點樣搞啊！ 係咯，嗱，行都有排行啊，會唔會撐船快啫？佢係咁講噶嘛，最大淡水島嶼，咁即係周圍都係湖啦。 系嚟，但系你头先我咁讲，佢哋喺冰天雪地出发噶，你能够撑到几耐咧？又 又啱、啊，同埋佢哋个地图，如果喺个湖上面，又未必睇得明啲方向，可能都系行会好啲。 系咧，即系喺湖边嗰度行嘛。 哇，其实都几难噶，真系。 系啊。 即系除咗系体力嘅战斗之外，其实更加系一啲智力嘅战斗啊。 嗯。 即系成日都要谂啊，究竟要点样行咧？我搭船，我撑艇好啊，定系我行路算咧？呢度有冇交通工具？点算好咧？咁啊，记得大家一齐留意一下，究竟佢哋系点样去做到啦吓？记得留意住晚上10:30嘅斗快去北美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将9:30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紧嘅、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图兹今日大部分时间仍然同本港保持大约400公里或以上距离，相关强风仍未影响珠江口一带，一号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午夜12点。天文台又说，随着图兹靠近华南沿岸，在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该区风力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日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正举行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南美洲国家秘鲁首都利马著名景点武器广场近日已经围封，并搭起灯光设备准备举行 APEC 相关活动。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玲说，香港去秘鲁要坐20多个钟头飞机，没有直航。现时香港一年只有大约20个南美团成行，相信随着香港同秘鲁今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更多港人会到秘鲁商务考察，香港旅游业界可协助规划行程同安排交通，对业界生意多少有帮助。秘鲁一间旅行社的负责人戴丽森说，去香港旅行的秘鲁人不多，但香港和广东地理相连，大部分秘鲁华侨是广东籍，他们到中国探亲可能会顺路到香港旅行，建议香港可参考南韩做法，透过流行文化、饮食文化等软实力多宣传香港，提高吸引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幕，中国在大会期间举行的首个主题边会亦同日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将持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愿同国际社会一起增强政治互信，践行多边主义，强化全球合作，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文说，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中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起坚持气候治理公平正义，尊重市场规律和贸易自由，推动大会取得成功，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更强稳定性、更大确定性。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九点，强烈热带风暴图兹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8.7度、东经118.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天色好转。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15点，跌111点，成交金额1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3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2跌3元，阿里巴巴93.05，阿里巴巴93.15元跌了9.5元，美团181.8跌3.8，小米集团29.45升1.5， 中芯国际29.7升两毫，中海油17.12跌咗一毫半，中升控股17.18跌咗一个七毫六，中移动69.4跌九毫，小鹏汽车59.85升三毫，东风集团股份3.22，东风集团股份啱啱系跌出咗十大港股噶。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53.96，瑞士法郎0.882，加元1.393，人民币7.222，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兑美元0.65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9,762点，升229点。港金报24,330蚊，跌咗4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1.33美元，卖出2,621.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位置系较为车多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喺红十字会总部。咁至于较后位置，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站对出系车多。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近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曲到中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桥面慢车，龙尾排到近星河名居。咁另外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方向近东九龙政府合署系车多，龙尾就排到近康华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一段系车多。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的雪柜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国家教育部联同教育局合办的2025至26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教育展将提供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详情，同介绍香港学生在内地升学的概况，免费入场噶。想知多啲，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胡子南乐团全新的作品 Same Blue， 除了是电视动画主题歌曲之外，更加将青春活力和恋爱故事描绘成为青春心灵乐曲。乐队成员自己都说，希望乐迷用他们的音乐将负面的情绪抒发出来，听完之后可以用正能量为自己的人生作出每一个正确的选择。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胡子南乐团 Same Blue。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南乐团 Same Blu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哇，阿妹又一代二代发咗达啊， 出咗粮奖啦，系自己啫。 阿妹啊，你都系睇下呢一啲银行信先好啊。 系、哦，要还卡数、哦。 所以话咧，几时都要学阿爸咁好好理财啊。 阿爸可唔可以？ 可以埋今次啦，之后要学好计划人生噶。 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年香港大城市小故事》， 一起学好规划人生的好家风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富贵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蛟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富贵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面有嘉明，有林永爷 Vicky， 做咩做咩无啦啦全名， 当你中学同学咁样叫啊？ 知唔知点解？知唔知点解？ 点解啊？ 因为电台有彭永仪，所以如果讲永仪嘅时候，我会讲翻林永仪，同埋再分别翻彭永仪，咁好等大家了解到咁嘅一样嘢。因为你有你嘅特色，佢有佢嘅得意，系啦，佢嘅得意我都感受咗好多年噶啦，系啊。而你嘅特色咧，我又啱啱先感受，所以都好等阿欧去分开两个泳儿系唔同嘅。仲有我识第三个泳儿就系、是、唱歌嗰、那个泳儿，系啦。 我都估到你 会 咁噶啦。 好嗱，唔好讲讲呢啲无谓嘢搞嘅。好，我哋即刻听听众朋友电话。早晨，早晨，系咪阿 wing 啊？早晨， 啊早晨啊，我叫阿明啊， 阿明阿明，阿明你好你好，阿明 你 好你好，今日有咩爱的故事同我哋分享下？ 咁首先我好多谢小白俾个机会我点唱啦， 系， 咁我都同佢讲咗呢个系一个开心嘅点唱嚟嘅，咁我想点俾喺我人生嘅后半生嘅三十年先至拥有到嘅温暖嘅父爱啦，咁喺已经即系已经喺十月七号离开咗我嘅契爷啦，咁契爷系一个好开心、随和、好调皮嘅，但系佢形容自己系反斗啦，咁好好笑容嘅老人家嚟嘅，咁我屋企人就叫佢做 Uncle Wong 啦，朋友就叫辉哥。我自己就叫他做爸爸的。咁我同佢，因为今日是一个好特别嘅日子，是佢嘅生力同斗力嘅生忌嚟嘅。咁每一要有十九年之后先会再重遇呢个日子啊。咁我都唔知道我八十几岁嗰时候可唔可以再有机会点唱啦。所以我好多谢小白啦。咁我即係其实每年呢我都会同我妈妈同契爷去各自去一次旅行嘅。咁喺2005年嗰时咧，我就同契爷去北海道啦。咁有个行程系去士多啤梨园嘅。咁嗰日天气好好，阳光普照噶。但一过咗个隧道之后咧，就全个地下都系雪啊，即周围都系雪嚟嘅。咁佢就已经同我讲天气真系好难预测。咁到差唔多到农庄嗰阵时咧，就落起雪嚟。咁契爷已经叫我你好攞定相机啦咁样。咁一落车，佢就即刻将嗰对手咧就晾住啲雪，好开心。佢话我咁大个仔都系第一次见，因为落雪佢接触过好多次，但系真系 落緊雪，佢係未見過嘅，所以佢好開心喎、哦。咁跟住佢就仲執起啲雪掉落我度，快啲影相，快啲影相咁樣喎、哦。咁所以佢好開心，好開心，好似細路仔咁樣。咁我佢呢個笑容，我永遠都會記得。即係咁同樣我都好希望佢喺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地方，會合我所有嘅寶貝，繼續佢嘅開心嘅旅行。开开心心日日去玩，咁就系我演唱呢个目的啦。 好啊， 咁我亦都想点俾，即系想再点俾某啲人听啦。就系我嘅屋企人，特别系我嫂啦，我好朋友 Jesse 啦，阿晶、张家伟、蔡姑娘，东区医院骨科嘅朱医生，东苑道东华东苑嘅李 Sir、Nick Sir、郑姑娘、钟姑娘。同埋你哋咁多位嘅主持，同埋柜台嘅同事啦， 多谢阿明。 咁但系最后仲有一个系特别要点俾李丽蕊小姐听嘅。 哦， 喺2000年嘅前后到啦，咁有一个按摩椅嘅活动入边，佢系 MC 嚟嘅。咁我邀请佢同我合照，咁、我契爷就做负责影相啦。 系。 咁当时悠悠就同我讲，你好似你爸爸。咁靚女，咁我好開心，係我同契爺好似樣，因為悠悠知道契爺唔係我爸爸，所以呢個係我好開心嘅回憶啦，亦都係其中一件啦。咁我唔好介意我叫佢李麗蕊啦，其實我想叫佢李麗蕊小姐嘅。咁同樣我亦都要好多謝小白。俾呢个机会我喺神光第一线点唱，俾我多一个对契爷嘅回忆。用咗你哋好多时间，唔好意思啊。 唔会。不过近排即系主持人阿 O 啦，都睇咗一部关于生死嘅电影嘅，其实都有一啲启发啦喺当中。咁见到啊系、哦，原来啊有啲人真系去到嗰度，佢落咗车啫，咁佢转车去另一个地方。咁如果称嗰个点为一个转车站，好似大家轻松啲啊。因为我哋都唔懂生命嘅真谛，或者我哋都冇办法控制到生命嘅长短啊。但系就活在当下，同埋好珍惜咯。我好开心听到你电话啊，反而系。系啊， 我听到你讲， 我好不舍，我好不舍，但系我都觉得佢系好安详，好舒服喺我经验入边，佢系最开心嘅俾我，因为我到而家都有伤感，但系嘅伤感比过往嘅伤感系好好多。咁我都希望所有人都可以释怀。不舍系一定有嘅，不舍系一定有嘅，当然唔会冇嘅。佢即系佢同我系仲冇血缘关系嘅添，所以我好爱佢，佢都好爱我，我屋企人都好爱佢，好爱佢，真系。好多谢你哋俾我点唱。咁我今日我今日点嘅呢首歌系我好中意嘅歌手梅艳芳同埋张国荣先生，叫做缘分。咁缘分对我嚟讲系好有意思嘅。咁每样嘢都有缘分先会相聚。 冇错啊，认同啊，系啊， 系啦。所以我希望佢系呢个只系我对佢一个嘅欢送会嘅啫，去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我哋将来一定会再喺第二个地方汇合嘅。 好， 我知道一定会嘅。 咁我哋一齐听一下哥哥呢首作品同埋阿姐嘅呢首作品啦，《缘分》。多谢你电话， 多谢 咩？多谢晒你哋咁多位，拜 拜， 拜 拜。 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在困苦中百转， 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 你我相隔多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境可会改。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小白的饮食图鉴咧，我要将佢霸占。 吓， 我要变成船船饮食图鉴。 点解咧？ 因为咧。哇，犀利啦！其實咧，我有一個自己都幾自豪嘅一個菜式嘅。 嗯。 咁我自己 我真係少聽你有菜式喎。 真嘅，而呢一個菜式咧，可以話如果你去一啲 coffee shop 咧，佢賣嘅話咧，講緊佢都係一隻蛋，但係因為咁樣做完之後咧，佢可以由一隻可能街邊本身係賣十零蚊一隻蛋咧，賣到七十幾蚊、八十幾蚊。 邊度得啊？ 得啊！得啊， 七十幾八十一隻蛋喎、 啊，咁一隻就未至於，但如果你嗌一個 all day breakfast 咧、 哦， 即可能你本身 哦咁啊得， 如果四廿零蚊啊，如果唔係喎，加呢隻蛋可能要百幾蚊， 加多一隻蛋加多幾變咗加幾十蚊， 係真係 有冇咁巴閉嘅呢隻蛋？ 真係要嗱呢一隻蛋咧，我叫佢做雲上的太陽，其實佢個名叫雲朵蛋，有冇聽過？ 唔係先，我估下先，係唔係將個？將嗰個嘅蛋白一路發到好似空氣 雲， 哦， 係啊， 哦， 咁樣咧嗰陣時，我記得我整嘅時候咧 係技術嘅啫喎，呢個 技術嚟㗎， 呢個就係關鍵啦，呢個真係一個關鍵，容我再講多次，呢個真係一個關鍵， 因為 技術喎， 係啊，我 你整喎。 船仔喎、哦，有咩问题？我想问， 就系你冇，你最缺乏嗰个就系技术喎、 哦。咁搞错啊你！我唔认同。 你平时面都唔录一个， 我唔认同。 好，你即管讲嚟听下。 嗱，其实你需要嘅嘢系得三样嘢嘅啫。其实严格嚟讲系两样嘢， 就系、是、蛋、 蛋同埋发蛋机。咁、啊、如果你冇发蛋机咧，筷子啊、 筷子、 发蛋器都得嘅。 我问咗你先。你是用發蛋器？ 我梗係用發蛋機啦！哎呀，發蛋器咧有啲攰啊！ 咁梗係啦，你係咪用嗰只電嗰只嘟嗰只？ 梗係啦， 即係一撳嗰只。 冇錯冇錯冇錯， 怪之得整到啦！ 唔係㗎，你知唔知發起一隻蛋係難㗎？ 係， 因為如果你做過甜品咧，發起一隻蛋好多人都會試過發失敗嘅、 嗯。 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你個碗入邊有水、 嗯。 第二個原因就係你個碗入邊有油。 嗯， 依兩樣嘢係一定一定一定唔可以出現喺個碗度嘅。如果你洗完碗之後咧，係一定要抹乾隻碗。如果唔係，你發唔起。 抹乾通常咧都未夠，有啲師傅咧佢哋更加會吹一吹佢。 系啊， 吹佢，又或者我见过有啲师傅咧，佢系攞啲干净嘅可能厨房纸啦，再用厨房纸再抹多一次，因为嗰个抹碗布可能佢自己本身入边都有啲湿湿地嘛，咁啊连埋嗰啲多余嘅水气咧都整走埋，咁啊特别喺啲咩情况会用啲，譬如你要处理紫菜嘅时候咧，呢一类型嘅食材系真系少少湿都唔得嘅时候、哦，你就会用呢啲方法去到处理。 系、哦，唔系就真系淋咗唔好食噶啦， 有水气都会淋，你真系好烦。 啊，系、哦， 系啊。 咁大家可以啱啊，用厨房纸抹一抹，咁啊最好啦。 系啦，系啦。 讲下点整啦。 好啊。 嗱，首先第一个步骤。呢个步骤我都觉得好难嘅， 打蛋 一开始 打蛋就系、是、打蛋。 嗱，但系打蛋咧， 你识唔识单手打蛋噶？ 单手唔得，但系打嗱呢只打蛋系有个位嘅，因为你个蛋白同埋个蛋黄系要分开嘅。 哦，咁 但系只要你将个蛋黄打碎咗咧，你呢个蛋已经系整唔到啊，基本上，咁、啊、你就冇咗个蛋。 你容唔容易打烂嗰个蛋黄啊？ 而家唔容易啦。 系咩？ 系啦，系啦。一开始嘅时候系容易嘅，而家我都 OK 噶。 OK，OK， 系有技术喺度噶。 我 有技术含量噶。 你又话你自己中 Form Two 嗰年系咩啊？家政 Number One 啊？ 系啊，我都系有啲技术含量噶，OK 噶。嗱，第二个咧就系用咁，我哋分开咗嘛，咁啊蛋黄摆埋一边先啦，咁样。咁我哋拎个蛋白先，咁啊蛋白咧，其实你就揾个打蛋机咧，就发到佢咧，其实你就系拎起嗰、那个。打蛋机嘅时候，你觉得咧系有一条好细条嘅蛋白系可以定住咗喺度嘅。 啊，个蛋白咁样。 蛋白 定住咗喺度嘅。 定住咗喺度嘅，咁啊佢又飞唔甩咁样。诶，啱啱好得啦。如果你太硬又唔靓噶啦，或者食落去个口感又有啲唔同啦，咁样。咁之后咧 ，OK 啦。咁我哋将佢呢一啲打好咗嘅蛋白咧，就摆喺一个烤盘上面。咁我哋会摆入焗炉嘅。咁、你个烤盘咧可以落牛油纸又得，亦都可以落嗰啲铝纸又得。咁之后咧，你就 石子 啊 ，sorry， 系第一次，咁你可以咧，摆啲石子喺上面嘅，系啦系啦，咁然后咧，你就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好似云咁样嘅形状啦。你想佢有几厚啦，你就自己铺啦，咁样你想大啲又得，啊细啲又得，咁我自己就中意啱啱好， 系 你一只手掌啦，我觉得一只手掌已经 可唔可以嚿云咧都整唔同形状，例如我中意星形嘅云，你知小朋友望住嗰个天空咧，嗰啲云可以变好多唔同嘢噶嘛。 我、哦、都得啊，都得，但系我惊焗完出嚟就未必系咪真系一样，同埋因为其实咧唔可以摆得太耐噶，基本上 可能要揾嗰啲有帽嗰啲烤焗炉嗰啲碗 哦， 咁啊整个样， 系啦系啦，咁啊咁啊得，咁啊得，但系其实个过程要快少少嘅，唔系佢就好易冧翻落。 所以话技术含量高咯，今次呢个 要快噶，要快噶。咁然后咧，将你搞掂咗之后咧，你就喺嗰、那个嗰扎云上面咧，就中间整粒少少，揾个羹。咁啊，篤篤篤篤少少得噶啦。咁點解咧？ 篤咩咧？篤咩咧？ 因為就係想擺個蛋黃喺上面。 哦，個蛋黃係喂個蛋黃而家仲係生嘅喎。 係啊， 未處理到喎。 未處理㗎，咁啊擺入去。咁然後咧，如果你中意，你可以落少少香料嘅，揀少少咯。咁但係咧，我會落鹽嘅，落喺面咁樣。 鹽係。 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將佢擺入去個焗爐度啦。咁啊預熱焗爐啦，大概180度多左右。咁然後咧，你就焗5至7分鐘咧，其實就搞掂㗎啦。 係。 咁啊，視乎你想隻蛋有幾生有幾熟咁樣啦，呢個就自己調教。 咁啊，真係唔怪之你話爭幾十蚊啦。咁有呢個係真係會貴，起碼貴20蚊先啦。 靚啊嘛， 靚啊 嘛。其實係疏乎你嘅質感嚟 嘅。我覺得呢個餸咧，其實好啱喺嗰啲譬如咩山頂啊，即係呢啲地方仲見到一個好靚嘅海嘅，或者見到好靚嘅天嘅，咁啊食呢個咧。你又有一影相喎，咁你影出嚟嗰個構圖又靚啦，白色嘅蛋跟住望上天又藍色啊，海又藍色啊， 哇正喎、 啊， 係啊，呢、這個打卡一流，同埋會覺得你，咦，你識煮嘢嘅喎， 係咯、 啊，但其實個即係當船仔都做到咧。其实大家都做到 喂，你终于都讲翻呢句说话啦， 都系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到，系啦，所以大家星期二今日咧可以试下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线。 喂，短短地用分嚟两分钟时间讲下，其实礼拜六日咧，我都快闪咗一转东京。 系咯， 咁我有十年未去过东京喎，原来。咁咧去到某一啲地方咧，自己好有亲切感咧。我十年前自己可能喺上野公园嗰度跑步啦，跟住佢有啲唔同嘅神社啦，咁样咁咪入去拍几下手，跟住攞个水壶拨一拨啊，跟住买嗰啲嗰啲祝福嘢嗰啲锁匙扣嗰啲咧，咁我觉得啊，其实都几好喎，个新旧并存做得咁样，呢个系第一个体验咧，因为十年前嘅上野公园又系咁，十年后又系咁啦，咁样几有趣啊，即系好似冇乜变化，但系你又觉得有一种莫名嘅熟悉感咁样。咁除此之外，其实我去咗好多地方嘅，咁我去咗睇咗一场 J League 啦，喺呢个国立嘅佢哋嘅国立嘅竞技馆嗰度睇啊，睇呢个丁田啦对呢个 FC 东京。哇！氣氛好好啦，咁啊，啲家長帶住小朋友入去啦，跟住小朋友穿著住波衫仔，好得意啊！你係成日都忍唔住，成日想攞住部手機咧，唔係影女仔，係影啲小朋友喎，手機啊，好，因為佢哋好好得意，睇下依啲嗰啲咁樣啦，咁啊覺得懵下懵下幾搞笑咁樣。嗱，波我睇到啦，跟住咧食嘢咧又係瘋狂咁樣食 嘅， 同一班朋友，哇！你真係咧每一餐咧都係食到飽得好緊要咁樣咯， 日咧系经过就喺呢个新宿嗰度有间咧腊食寿司，我心谂大家入去食个腊食寿司，即系叫做食几嚿就算啦。唔系，大家食到咧个肚啊胀晒咁样出嚟咯，成班麻甩佬。咁所以咧，即系啲几好嘅一啲饮食同埋旅行嘅体验啦。其实有阵时咧去旅行咧都唔使去咁多日嘅，去两三日咧已经足够咧俾你咧充满力量。插完电咁点啊？继续努力拼搏咯！话俾你听，今日系星期二啊！